國家出賣香港利益，他們叛國禍港的行徑必將遭到廣大愛國愛港人士唾棄，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之上。美日就貿易達成協議期望一年內生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紐約會談並簽署協議文件，共同社認為對日本而言和主要貿易夥伴美國達成協議是關鍵一步。美國低價進口牛肉可以為消費者帶來好處，但日本國內農業將面臨考驗。日本對美國的大米免稅配額計劃取消，美國牛肉徵收的 38.5% 關稅將分階段降至 9%， 高檔豬肉的 4.3% 關稅最終降至零，但美國對日本汽車所徵的關稅就會維持。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菅原一秀與國內的汽車生產商會面，菅原一秀說協議有助確保兩國自由與公平貿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8点，升132点，成交金额1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5点，跌1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2，升4.8。中国平安91.05，升1.05。友邦保险74.45，跌5。港交所225.4，升2.8。美团点评79.45，跌5。盈富基金盈富基金系27蚊，升0.5。中移动64.85，跌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9.691，瑞士法郎7.91，澳元5.291，加元5.913，新西兰元4.924，欧元8.58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27。日经平均指数报22105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1美元，卖出150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方向柴湾近住城市花园对开快线坏车拖走咗噶啦，咁而家一带交通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正常嘅，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咁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跟住丽德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咧，一样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系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系挤塞嘅。太子道西啦，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一段都系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受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一段咧挤塞影响啊。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咧，亦都系塞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为人为己，食咗药记得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寻你开心，你寻我开心。 喂喂，你哋唱歌定读歌先？ 喂，你边个啊？咁冇 taste 噶？ 豪仔啊，佢系原唱者，同埋系今集嘅嘉宾啊。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有我赵学而， 想知道学而同我哋倾咗啲乜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肯定佢系赵学而，唔系林玉露啊？ 同一个人嚟噶。 喂， 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超市要做开放世界，货品搭到几高都任你摆， 又唔可以咁开放嘅，放太高砸亲人点算呢？ 啊，唔可以摆咁高啊，咁我开放世界，将货品随地摆，点摆都得。 又唔可以咁开放，乱咁放地下又会棘亲人喎。 咁啊，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超市工作要留心，工作安全可放心。我系庄静。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四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我哋今日拿一本通胜咧，一望咧就知道 姨好多嘢喎。 系啊，今日系姨妈，系啊，姨所有嘅妈妈 系啊， 要出席 都啱，都啱， 系啦。今日系妈妈大晒嘅日子。 啱，我哋首先讲下我哋嘅林太， 系 佢要出动啊， 系， 但佢今日首先我哋嘅林太咧系出动。去到呢边度咧？大 本营 啊！ 哇，好似全部都系代号嚟嘅。大本营即系我哋嘅秘密基地咁解。 系人哋有个商场嚟嘅， 喺油塘嗰度嘅。 油塘大本营。 因为我哋今日咧下昼咧有个 show， 系 咧就系公屋快活人啦吓。我哋有一个即系 好中意啲名真系。 公屋快活人， 几时我哋可以拍豪宅快活人啊？ 嗰个系我哋一阵间迟啲会出街一个广播剧，大家会听到嘅名嚟嘅。今日我哋嘅活动咧就系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啊！晏昼三点嘅时候咧，我哋三位咧就会连。同埋我哋三位嘅嘉賓啦，包括有阿 Man 林欣彤啦，有方健儀啦，亦都有石永麗，一齊去到油塘大本營啊，同大家玩下遊戲啊，分享下珍惜公屋呢一個嘅主題嘅。 係啊，我哋獎品好豐富嘅，除咗唔包公屋之外咧，有其他包俾你。 如果去到可以有個 quota 咁就好啦。 我唔會俾聽眾參加，我會自己參加曬佢。 我哋風騷嘅林太咧，亦都會近距離同我哋香港嘅市民去接觸一下。 係啦，而我哋現場嘅名額咧，應該係有唔限制嘅。 因为咧，如果亦都要提一提嘅，如果已经系攞咗呢个入场证嘅朋友咧，记住两点钟咧就可以去到会场嗰度咧，咁我哋就去安排就座噶啦。 其实都一样嘅，我哋都系咧自由打电话嚟啦。 系啊，登记攞飞咯。 又唔知边个打电话嚟，咁啊，仲要边个快嘅打电话嚟登记到，咁啊 OK， 答啱题目咁就已经登记 到。即系我哋都系随机抽样，佢打电话嚟。 但我哋咧有呢个核心嘅外围，因为其实有商场嚟噶嘛，咁佢仲有好多层嘅咁样。你哋围住边一个地方咧睇翻我哋嘅活动，我哋系非常之欢迎嘅。 系啊，而且我哋好似我冇见到我哋有场地规矩喎。 我哋 譬如如果你病咗，你系可以戴口罩嘅， 系 咁你唔舒服啊嘛，你唔好影响人哋先得噶。 系啊，或者翻屋企休息下啦。 系系啊，咁你可以戴帽啦，咁都 OK 嘅，系啦。呢个就系我哋嘅林太嘅活动，系啦，悠唐大本营早啲噶喎，嗱呢个 两个拍档嘅，系啦，有随行嘅， 系啦，我哋都要喺隔篱做嗰啲保镖啊、护卫啊，系啦。咁我哋呢个叫晏昼场嚟嘅， 冇错冇错，早场啊，欢乐早场。 到夜晚即六七点钟嘅时候咧，我哋有另外林太。 系啊，今日呢个都真系大家可以话期待已久啊，因为由佢放风出嚟啦，话会做咧，到而家真系真系落实会去做啦，都系有其实前前后差唔多成个月时间。 最紧要系佢可以同 Eason 嗰啲一样啊嘛，一推出就系绝望座位表。系咪先？百五个单位， 佢仲绝望咁样嘅话，我开一场舞台剧都唔止百五个位啦。 Black box 嗰啲咪细啲咯，黑盒子 有啲黑盒子都多过百五个位。 有啲八十零啫 ，OK 啦。 嗰啲就最细，但系有啲黑盒子嘅都有成180个。 等，嗱，你哋啲市民咁多位嘅，咁有系咪总我冇啊？ 梗系啦，我话绝望座位表纯粹话，哎呀，个名额好矜贵。 啊啱啦，你用矜贵呢个字，但我都系唔明嘅。明明医馆好似坐二三千人咁啊，点解得百五个位？ 因为我哋吸取了上次我无端代了林太发言，我哋吸取上一次区议员如果离齐，每人得唔知三分钟讲嘢，定系几多分钟？ 秒几啊？ 系啊，今次就有三分钟。啲居民如果上次离齐咧，就每人得嗰唔知几廿秒。咁我哋咪唔好俾太多人嚟，正所谓咩啊？贵精不贵多， 同埋佢而家系第一场啫嘛，即系言下之意，即系话 会加开，加 开， 头场 嘢都有预告定噶，跟住未必系场场都系佢出现噶。 哦，系啊， 系啊，可能其他官员啊嘛，或者系变成咗一啲可能系网上面嘅对话啊嘛。但系点样都好，我觉得有对话 真系啊， 点都好过冇嘅。 咁佢咪好似 如果讲系一个真嘅对话， 好似嗰啲舞台剧咧，佢哋嗰啲编排，我有阵时见过佢哋，譬如咪话有 A B 场咁样咧 ，A B cast，A B cast 噶嘛，即系都系嗰个。剧目，但系咧可能头场咧就有黄耀祖嘅，去到尾嗰场咧就变咗系白胶章。 哦，好 系、 啊、 啦，系咁样嘅，好得意嘅，咁咪好似舞台剧嗰啲即系做法咯。 啊、 有时就系林太， 我谂佢唔止 A B cast 添，即系可能有好多个唔同嘅但系全部官员都咁尊贵，佢哋全部都嚟到同大家去对话嘅话，好有诚意噶。 咁但系点解你有啲咧做舞台剧都有日场同埋夜场噶嘛？咁 有日用同夜用噶都。 喂，横掂都 book 咗，点解唔又又日用即系日场同夜场啫？ 因为有阵时夜场就梦。多啊！你明唔明白啊？佢仲要日又长又梦多，夜又梦多，佢已经个梦好长啦。 今晚都七点啦，都夜噶。咁点解唔整个日长啫？ 哎呀，可能啊，政府嘅官员 有第二嘢做咧， 佢真系好忙噶嘛，有好多嘢要处理噶嘛，系咪？但我见到咧，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特登 send 咗 message 俾我，真系 抽中咗。 佢话系啊，佢即系请教我哋啊。佢咁讲，系 Nancy， 佢就话咧， 即系点 样答车？被抽中150名对话嘅市民之一，就想借问下我哋嘅节目啊。有冇我同埋我哋三位同埋广大和理非听众有啲乜嘢想问林郑？佢话另外咧想分享啊，我应该要准备啲乜嘢咧？如果我被抽中发问问题，我要准备啲乜嘢啊？咁佢话可唔可以俾少少 airtime 答得答我啊？咁样 咁，与其我哋俾意见，不如我哋封 show 俾意见啦，因为难得咧，即系中签机会好难 嘅。不如我哋俾意见，不如封 show 俾意见咪先。 我哋三个俾意见，不如封 show 其他听众一齐俾意见。你都不妨可以喺我哋网度。你真系可以即系集思广益啊，自由抒发啦。有冇啲咩你想我哋呢位幸运儿咧就代问嘅？ 嗯， 喂，真系对话好过系咪先？ 啱啊啱啊，即系大家集思广益啊嘛。其实本身今次呢一个嘅对话都系想集思广益嘅， 系 啊。 真系民意系真系紧要嘅，咁即系咧都系讲紧民生噶嘛，系咪先？因为佢真系唔同嘅阶层咧，系未必感受到嗰个叫做苦况噶嘛，系咪？ 系啊，咁啊睇下啦，大家咪喺个网度咯，你可以俾建议佢， 珍惜嗰一片。 珍惜香港这个家，喂，不如我哋咁样啊，由个衣着打扮开始教起啊，阿潮流达人，即系咁难得出席呢个场合，150人里边点样可以突围而出？咁啱一影到你嘅时候，个 cam 按住你就可以百世留名，嗰个衣着靓嘅， 咁我谂梳一梳个头先啦，应该有，因为通常都系大头嘅啫，系咪？ 系咯系咯， 我谂唔好着拖鞋啦，即系唔知有啲咩事发生噶嘛，一阵走嘅时候有啲论尽，唔好着只鞋就论尽咗啦。 即系会唔会一件衫上面就已经好似嗰个琴日讲嗰个球迷咁样咧？ 点啊？ 举个牌啦，咁啊请我免费饮啤酒嗰啲啦， 入条数俾我。 系啦，我要 唔可以举牌啊？ 咪喺件衫度咁得唔得？我爱林太都唔得啊！我唔信，如果我牌就要爱林太都唔俾我。 呢件衫借得一个人可以着， 就系 阿华。 你得林太啊嘛？ 一樣，一樣一樣，係啊，嗱，總之今日咧就大 show 連場啊，先有我哋嘅同公屋有關嘅，後面 公屋嘅大行動開始 啦，係啦，咁啊真係全城效應嚇。 高温出現，為月球半邊天，月紅逐漸將現，地球像通了電，高温體驗。到表面知，未来为你展现，搬到你面前，有弱智心理片，全城效应，全城抢，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回响，人人也在和唱，感觉越高兴，高温效应。温出现，震撼了半边天，地球上满火焰，热流漫天扑面，高温体验，这夜到了天知，未来为你展现，搬到你面前，有弱智心理片，全城效应，全城抢。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齐声，人人也在回应，感觉越高涨。全城抢，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回响，人人也在和唱，感觉越高兴，高温效应。全城效应，全城唱，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齐声，人人也在回应，感觉越高涨。全城唱，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回响，人人也在和唱，感觉越高兴。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咁啊，晏啲咧，我哋仲有呢、這個尋找快樂的人嘅預告啦。 係、哦、啦，係啊，今日咧就我哋嘅第二集啦，我就揾嚟咗趙學而啊，你可以叫佢林玉露啦嚇。 係 學而咧會同我哋傾下偈嘅。 幾十年都唔變樣，我真係好犀利喎真 係。係 其實可能人哋都咁話你啫，你都幾十年變咗，其實阿田都 keep 得幾好嘅啫。 係啊，但係佢一出世就係媽媽啊嘛。 哇，出世就係咁嘅樣， 出世 大狗 媽媽真係，所以可以留意啦。我哋晏啲咧會有呢一個就尋找快樂的人第二集。 冇錯，十一點半嘅時候咧有。趙學而同我哋傾下偈嘅，都幾冇保留喎。想話可以做定個節目預告， 全靠你 啦。真係冇保留，同大家分享好多唔同嘅嘢，講啲咩一陣間大家聽啦。 好啊，好啊。咁我琴日咧就去咗一個即係講座咧，咁啊去咗科大。 嗯， 咁啊，咁本来咧佢就话啊，有一个嗰啲叫做即系语文讲座咧，就话你过去分享一下咧，点样同人沟通啦，咁样嗰啲。 即系语言嗰个语文。 语言 而家好多成日都语文同乐啊，语文沟通。 我都语文噶，里边都有民众参加噶嘛。 哦、okay, 不过人数 最主要就 language 嗰个语文。 系冇错，嗰啲全意沟通啊，咁样嗰啲啦。 好。 咁因为系即系讲紧。 中文、廣東話佢點樣溝通咧？咁、 哦 okay、 我預期咧嚟嘅學生咧，咁正路都即係本地生啦，咁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噶嘛，咁樣啊，咁點知咧佢同我講，我個主辦單位咧，佢話：喂，你聽日你嗰場咧，即係嗰晚嘅講座咧，佢會有幾個咧內地嘅朋友嚟嘅，咁樣內地生，跟住話嚇，咁、啊、我使唔使轉翻個廣東普通話嚟同佢溝通啊？ 啫，咁係嘛？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唔轉嘅話，咁樣好古怪喎，佢成場都唔知你講乜，大哥係講溝通傳意噶嘛？ 但係佢係應該係想學習嘅，即係都唔需要你用普通話招呼佢。係 啦， 但平時佢哋上堂係咪會特別轉咗做普通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每一間嘅大學都有唔同 有好多 㗎國籍嘅朋友喺度讀書㗎嘛。 咁去到最後咧，我就有問佢哋咧嗰兩個即係內地嘅朋友咧，我就話：喂，其實頭先你聽唔聽到講咩咁樣？咁啊真係好神奇，佢哋都係兩個男仔啦。咁一個咧就話佢淨係識。听少少广东话，佢都继续用普通话嚟交谈嘅。 系， 但系隔篱嗰个咧，佢系可以全程用广东话，仲要咧系真系流利噶咯。 系， 佢系准过咧《桂花田》喺《职安剧》里边嘅嗰啲乡音。 咁我想问， 你明唔明？佢准过佢扮嘅乡音噶。 但系佢哋两位系 都嚟咗香港一个月啫， 一个月 咋？ 会唔会系本身佢哋住嘅省市唔一样啊？你知可能住深圳、广东嘅话，其实佢哋都系讲广东话噶嘛。 咁于是乎我就问啦，OK， 佢哋有两个，一个咧就系上海嚟嘅、 啊， 一个就喺沈阳嚟嘅。咁请问边一个？ 边我未谂 到。东北嗰度咯，系啊。咁请问你觉得边一个系？一个月之后，大家都嚟咗一个月，一个已经可以讲到广东话，一个就唔得啦。 系，纪念黄耀祖中学 好 抢答。我觉得上海嗰个识广东话多啲，因为个原因系咧，佢哋都系大城市啦。我觉得佢哋系有睇大台嘅剧集嘅，因为好多成日都会话噶嘛，就算你 系 美加嘅朋友啊，佢哋都有好多睇我哋香港嘅电视节目长大嘅，可能因为咁样咧，就令到佢哋嗰个广东话系会流利啲。所以纪念黄耀祖中学系咁估嘅。 好，咁花田。打虎头中学咧， 好啦，你喺个花田幼稚园呢度咁嘅。既然你咁样有两个嘅选择咧，应该系沈阳嗰个讲得好清楚嘅，因为佢系真系好中意广东话。 系 系咪？ 结果你第一个系答啱咗嘅，废话得两个啦嘛。沈阳嗰个系叻好多的。 红做啦个节目今日。 唔系啊，但系最重要系咩咧？你估啱咗个答案喎。 因为佢睇好多香港电视。 系啊，因为我话吓。我话喂，等阵先，你话沈阳，即系你嚟东北。我话咧，因为其实嗰度北方嘅口音咧，就争好远噶。我话，但系点解你讲出嚟嘅广东话咧，真系唔系好觉咧？佢有啲好难听嘅嗰啲叫做口音出嚟咧，佢系有少少歪，但系真系你信我啦，真系好过你职安办嗰啲音噶。 你唔好咁讲喎， 系啊，好好多，坚好好多。 我想话你咁样系可唔啱，可唔尊重我噶。 系啊，然后惊喜嘅事就我问佢，我点解你咁犀利嘅？佢话因为咧，我真系好中意广东话。佢话咧，我 系 睇TVB 电视剧啦，同埋听广东歌，佢直情同我讲嘅话，你识唔识容祖儿啊？我好中意听容祖儿嘅歌咁样，哇！咁跟住我梗系即刻扮嘢啦，梗系啦，佢成日嚟我哋电台嘅，诸如此类，真系咁样学识嘅， 佢系真系会噶。 所以佢虽然同嗰个上海嘅学生咧嚟咗香港，大家都系一个月，但系佢个基础打得深好多。咁另外嗰位上海嗰个咧，佢就冇话特别即系好好狂热睇好多香港嘅 接触比较少之前 系啦，所以佢就真系由头嚟过啦。 咁佢咪好吃力咯？会 系啦嗱，但系跟住第二个重点咧，咁我就话啊，其实你哋谂住喺科大读咩咁样？咁佢讲佢读咩科啦？但系两个不约而同都话咧，冇啊！我哋其实咧谂住可能一个咧，原来系有美籍嘅。佢、 okay. 本身係有美籍嘅，另一個咧就係佢雖然都喺內地出嚟咧，但係佢喺巴黎度讀書， okay. 然後喺巴黎度咧再交流過嚟香港。我話即係點解你要轉兩轉嘅？即係你唔係 exchange student 咁簡單，你 exchange 喎，即係內地轉去巴黎，巴黎再轉嚟香港。原因係咩咧？呢兩位朋友。点解特登过嚟香港读一读书咧？ 我又读几耐噶？佢哋香港 佢而家读即系 undergrad 咁样嗰啲，都系读理论上都三四年嗰啲嚟噶。点解佢特登嚟香港读书咧？ 佢读紧嗰、那个佢自己个 major 有冇关 系 嘅咧？ 完全冇关 系，完全冇关 系。我知 non jupus 咁样去，佢应该喺法国嗰度，因为大学嚟噶嘛，科技科技大学。咁佢咧就透过喺法国嗰边读书，跟住攞到成绩，跟住考翻翻嚟香港嘅科技大学。 唔系个问题就系点解佢要特登嚟香港读大学？ 佢喺内地嘅生活咧，同香港同埋法国都唔一样嘅，所以就想感受一下唔同嘅气氛。 咁点解咁多地方唔简单嚟香港咧？ 香港一定有个特点噶啦，我哋香港就系、是、都算系即系我哋特别行政区啊嘛，系咪？有啲地方同中国系。 我哋特咋 系啦，系近似嘅，但系都唔系完全一样啊嘛，仲系，所以佢咪想感受一下咯。 咁点解？ 解佢唔由直接喺上海沈阳落嚟香港啊？ 其实同我头先讲嘅嘢系好有关系， 因为佢中意广东话。 冇错，我系第一次听，唔知嗱，我唔知大家有冇接触咧一啲内地生好多噶嘛？我从未听过有一个咧，仲系两个，佢哋一个就有美籍，一个直情喺巴黎读紧书，然后佢哋系特登过嚟呢度咧。唔系话因为即系当然我哋嘅学府都好啦，但佢主要目的唔系因为想喺我哋学府度读其他专业，佢话因为我哋真系好中意广东话， 佢都唔系 特登嚟香港度读广东话嚟学习，所以其中一个学生咧，即系特别流利嗰个咧，原来佢俾佢啲同学踢爆咧，佢话喂又系你啊，跟住我话咩又系佢啊，佢已经报咗十几个咧所有同广东话有关咧嘅课外活动，包括我琴日嗰个。佢真系熱愛到呢個地步，我話嚇你兩個特登嚟香港係讀廣東話，佢話係啊，我話佢話我哋真係好中意廣東話， 成日都會話嘅。如果你想咧，即係運用一個語言運用得好嘅話咧，真係要去嗰個嘅國家或者城市嗰度咧生活過，咁就係會學得最快嘅。可能佢都明白到呢一個道理啊，佢又咁喜歡，咁亦都係識多個語言都係一技之長啊。 咁啊，但嗱你正路咧，即係譬如喺內地佢哋不嬲教育宣傳咧，其實都係唔強調所謂即係地方語言噶嘛。佢哋成日都系推广普通话噶嘛，咁所以我话点解你哋会反其道而行？我话大陆其实系即系觉得普通话先系最方便噶。 同埋咁多个国家嘅语言咧，点解中意广东话咧？又系一个问题咯。 系啊，跟住佢就话咧，原来有一个美籍噶嘛，佢话佢喺美国生活咧，佢话觉得广东话嘅流行程度系好过普通话。 我谂系佢住个区， 可能佢自己住个区，但系连续两个咧，跟住我即刻话好难得。我话即系咧喺而家呢个潮流里边咧，即系你两位系咁乐意特登过嚟学广东话咧，真系，哥哥醒多两句广东话你听啊！不过呢啲唔出得街嘅，我哋事后补习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首场社区对话今晚七点至九点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医馆附近的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贴出告示，表示今日开放至到中午十二点半。有附近小食档负责人表示，今日预计提早三个钟头关门，即是到晚上六点。主要估计临近对话会的时间，会有不少市民在附近一带聚集。又认为一旦警员到场，情况会相当混乱。为顾及店铺和员工的安全，视乎当时情况，不排除会更早关门。另一名小食档负责人就表示，不担心可能发生冲突，认为大部分示威者和警员都相当克制。有洗衣店负责人表示，不担心店铺营业状况，附近一直有示威活动，但生意没有受太大影响。政府首场社区对话今晚七点至九点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150名被抽中的市民可以出席。其中一名抽签抽中出席的市民郑小姐致电本台节目说，觉得今次对话的作用不大，形容是好过没有。她说现时警察滥权的情况十分严重，认为有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若果今晚被抽中发言会表达有关意见。另一名市民冯先生说，虽然被抽中，但他不打算出席，认为同政府对话并无意义。她说当初报名参与是不希望入场席位被支持政府和警察的人士霸占。中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黄伟豪表示，不少的反修例人士亦都杯葛和政府对话，可能会令对话会未必能够反映主流民意。消委会发表针对放债法规的研究报告，发现借贷市场欠缺透明度，消费者对信贷产品、信用评级及贷款利率等基本信贷概念一知半解，面对以低利率、高回馈和二批核为招来的推销广告，容易导致过度借贷。消委会引述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的调查，超过六成受访者曾经入不敷支，近三分一人曾经负债，平均负债37,000元。消委会亦都引述破产管理处的资料，多宗破产的个案由2013年的151宗大幅增加至去年617宗，升幅超过三倍。 消委会建议由政府牵头协调非政府组织和业界推出提供教育资讯和债务管理意见的平台，为遇到财困需要贷款的消费者提供协助。港澳办批评美国国会通过所谓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目的是为反中乱港势力和少数暴徒打气撑腰，为香港的乱局火上加油，将严重损害，将严重伤害中美关系，对美国亦都没好处。港澳办说，香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四处乞求外部势力干涉，背叛国家，出卖香港利益，他们叛国祸港的行径必将受到广大爱国爱港人士唾弃，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发言人耿爽说，近三个月香港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态已经完全变质，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正常游行集会的范畴，突破法治底线，挑战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是香港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4点，升49点，成交金额24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3点，跌9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2，升3.8；建设银行5.94，升4仙；中国平安90.7，升7毫；友邦保险74.2，跌3毫；美团点评78.9，跌6毫；港交所224.6，升2蚊。盈富基金26.9，升5仙；中移动64.55毫，跌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9.702，瑞士法郎7.913，澳元5.297，加元系5.914，新西兰元4.935，欧元8.5914，每百元对港元7.2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91。日经平均指数报22,096点。22,069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8美元，卖出1,51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香港体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啊，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香港体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白雀街。咁较早前咧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噶，咁而家仍然有车龙啦，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啊。重复多次啦，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快线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白雀街，咁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都是慢车，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利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港岛啦，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Give me five 乜都有嘅，你想听啲乜咧？ 想听啲恐怖啲嘅啦。 个男仔就冇同呢位女同事讲话，我见到奇怪嘢嘅。咁有一日出去约会嘅时候咧，个男仔好心急，捉实咗佢个手掌心。嗰刻佢就睇到个男仔睇到啲咩啦。原本个男仔叫佢唔好坐嘅嗰张台咧，系有四个黑影坐咗喺度啦，八只眼望住佢两个。 点啊？够唔够恐怖啊？ 哇，好惊、啊！仲有冇多啲啊？ 有，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轩怡、波成、子豪 ，Give me five。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停止封闭自己，打开心窗，观看世界。 电视节目《窗外有蓝天》。搜罗亚太区精彩纪录片，打开天窗，睇尽中日韩马泰孟加拉以至斯里兰卡嘅独特故事，认识每个族群嘅喜乐与哀愁。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听听众咧，即可能咧听收音机听得佢把声好耐，但系有冇见到佢嘅样咧？哎呀，好似未见过、哦。其实见佢嘅样真系唔难嘅。嗱，今日有一份报纸嘅娱乐版，哇，犀利啊！头版啊，佢大头版占咗一半啊！有冇见过自己咁大样啊？有系佢有佢啦。嗱，逢星期五嘅电视机又见到佢、啊。嗱，咁跟住今日下昼又可以有机会见到佢，真系好多机会都可以见到佢嘅。只要你愿意嘅，佢随时都会出现到俾你睇到嘅。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曾志豪咯。 当我见到自己嘅样喺呢个娱乐版出现嘅时候，引证咗一样嘢：香港嘅娱乐圈已经系沉沦啦，已经系嚟到呢一个地步啦。仲有见到自己张相冇剃须，唔怪之我老婆成日嚼我啦。你做咩唔剃须？因为我哋如果剃咗须嘅话，点做须呢？记住啦，晏啲我哋都会游堂大本营嘅，到时你会见到我哋三个噶。首先我哋预告咗啦，今日咧就会有大戏上演，咁啊林太咧第一场嘅对话会咧就会见面，咁啊头先亦都有听众咧就已经话，喂呀我抽中咗，有啲咩问题咧可以即系谂一谂噶，集思广益啊，咁难得抽中，喂我哋话个难抽中过居屋噶，而家你系中咗签嘅话咧，点样好好利用呢个问题去即系等大家认识多啲、了解多啲、珍惜香港多啲咧？我头先即刻做一做功课。我就揾咗咧，究竟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国际政治上面啊，曾经出现过嘅一啲即系领导人同民众对话嘅情况，咁啊，俾我哋揾到一个咧，被誉为系地球上面最厉害嘅战斗民族俄罗斯。咁啊，嗱，你唔好睇俄罗斯咧，有阵时睇新闻咧，觉得好乱好乱，佢哋都有一个咧叫做与普京直接连线嘅一个环节咧。好笑嘅，与普京直接连线咧，系佢哋一年一度嘅大戏嚟噶。呢个电视节目咧，2001年开始，直到而家咧，咁因为普京仍然都系俄罗斯嘅大哥嘛，咁所以咧，仲系每年都有机会咧同佢连线嘅。咁佢呢个玩法系点嘅咧？佢就用直接连线嘅方法咧，就回答咧，即系所谓民众关心嘅问题。咁究竟佢每年系会收到几多人嘅提问呢？嗱，譬如我哋林太呢一个见面会咧，就20000多人嚟报名，咁啊中签率咧就唔高嘅，因为得150个位啊嘛。咁佢而家呢一个咧，原来今年啊收到超过100万 系讲紧超过100万嘅题目。当然佢唔会答得晒100万啦，系咪先？你每个题目只系答一句啊，你都有牌啦。但你见到嗰个踊跃程度咧系好犀利嘅。咁所以第一咧有咩可以参考咧？普京咧。佢哋會喺做呢一個直播之前咧，就影一張咧就係普京咪書嘅公關相嘅，係真係好搞笑嘅。你會見到普京咧，好似喺個自修室度咧咪書，就將一大沓資料咧就捧喺度咧，然後就話俾大家聽，我係好認真咧，就要做功課，如果唔係點樣回答大家嘅問題咧？嗱，所以第一格。即系仲有几个钟头，我强烈建议林太或者政府部门相关嘅同事咧，可以马上发放一张咧就系林太咪书嘅即系图片。喂，呢啲唔叫做临急抱佛脚，呢啲叫做咧认真对待咧，哪怕只系150人嘅提问。喂，本小利大，何乐而不为咧？马上影一张林太喺自修室温书嘅样咧，有助嗰个形象嘅。嗱，好啦。关于民众问嗰啲咩问题咧，咁啊啲报纸咧亦都总结过咧，即系当年啊普京咧曾经面对过嘅题目嘅，包括有啲咩咧？包括有啲好轻松嘅题目，譬如话你每日会瞓几多个钟头啦。我哋林太都俾人问过噶，不过问嘅时候就系问你琴晚瞓唔瞓得着咁解嘅啫。咁我哋唔好问瞓唔瞓得着，你可以问佢每日瞓几多个钟头。普京都系曾经俾人咁样去回答过嘅，但系有几条咧就大家都被誉为系一个神级嘅问题嚟嘅，系咩咧？就系、是。大家都记得啦，边个跌落水你会救边个先？经常都难到好多男人啊，系咪先？啲老婆成日都问我同你阿妈跌落水，你救边个？啊，你估唔到呢条问题，原来曾经有俄罗斯嘅民众咧系问过普京嘅，咁但系佢就唔系咁无聊问咧，普京啊，如果咧你阿妈跌落水，你老婆跌落水，你救边个？而最好就唔系嘅。佢系将佢结合咗政治嗱，当年吓2016年嘅时候咧，曾经有一个妹妹咧，俄罗斯嘅妹妹就问普京：如果咧乌克兰总统咧同埋土耳其总统咧一齐跌落水，你会救边个先啊？嗱，呢条问题咧，其实系牵涉住俄罗斯佢同佢呢啲所谓周边嘅国际即系政治势力咧，佢哋嗰个友好情况嘅，所以你点答咧都系死嘅。因为如果你答得太差嘅话咧，因为大家都知嗰阵时啊，佢同乌克兰就真系关系非常之差噶嘛。咁如果你咁样答嘅话咧，究竟会有啲咩后果咧？但系普京嗰阵时点答咧？普京就话啦：哦，如果一个人决定咧自己跌落水，我哋救佢系冇可能嘅。当然啦，如果佢愿意向我哋伸出友谊援手嘅话，我哋系乐意嘅。如果佢哋真系有需要嘅话，喂，咁所以呢条问题当日佢答得几好嘅，甚至乎咧有人再问佢咧就系问。普京啊，如果你跌落水咧，你觉得美国总统奥巴马会唔会救你啊？嗱，呢个亦都系咧隐含住一种咧，你觉得俄罗斯同埋美国咧嗰种关系系点样噶？而当时俄罗斯咧，普京咧就系咁答嘅，佢话：首先咧，我唔希望自己跌落水啦。第二，我就唔知道，因为我同咧即系奥巴马总统咧嗰个关系咧，我哋就唔系好密切嘅啫。不过我想话俾佢听，其实佢系一个好正直勇敢嘅人，我认为佢系会救我嘅。嗱，咁你话呢条问题？如果发喺林太身上面，可以点问佢咧？你会唔会就想问下佢林太？如果有香港唔同嘅政治党派人物跌咗落水嘅话，你会救边一个先呢？睇下林太究竟系会点样回应咧？林太会唔会亦都参考咗头先普京嘅答案呢？总之话俾你听，发问嘅角度系可以好多嘅，生活化啲，问住个本心出发啲，可能佢会俾到一啲。意外惊喜嚟噶吓！ 风头火势， 阿祖佢呢排非常之努力，佢嘅剪带神功堪称系出神入化，个意思系令到同事帮佢嘅功夫去到出神入化，同事亦都得到更多嘅锻炼机会，但呢个系好事嚟嘅。因为佢逐渐迈进呢一个广播员嘅职业领域啦，我哋有请黄耀大。 系黄耀大几好，但我想讲咧，我哋今日播嗰集《寻找快乐的人》咧，应该系近乎冇人帮手做剪接噶。今日嗰集 咁犀利啊，一劈直落。 我哋嘅监制啊，陈德信系有俾到一啲指引我嘅，即系佢听完咗之后，我剪咗啦。佢听咗之后咧，佢话8:26嗰度你要 剪一剪， 7:12又要点样？咁跟住佢就话，不如你自己试下。嗱，我同你讲晒啦，你自己。跟翻呢啲 correction 咧，自己改正翻。佢话你会开心啲嘅，咁啊最后尾嗰个 final product 咧，即系到尾跟你剪出嚟嘅咁样。咁我就再剪咗一个啦。但其实后尾陈德信都话，我忍唔住。 喐咗一兩下手腳嘅都有， 滑咗你兩下。 係啦，今日嗰個都幾近誒，係 似係黃耀祖嘅親生噶啦，而家可以算係。 唔係啊，其實養嘅我都遠噶啦，大家幫下我啦。啊！睇到單新聞就喺香港度發生嘅，咁啊，其實我睇到嗰陣時咧，我都真係覺得，哎呀，點解咁蠢呢？嗱，我並唔係話佢哋做嘅嘢咧錯到係十惡不赦，我自己都年青過，我自己都做過啲，哇！當日尖東海旁，你嗰只阿田做咩？我都有試過嘅。啊，但係係咪可以做得精啲咧？點解咁樣講呢？因為網上面咧就有一段嘅短片流咗出嚟，咁啊上埋報紙㗎啦，都已經就話咧疑似喺一間嘅大學入邊度啊，有十幾位嘅年輕男子，應該就係佢哋嘅同學仔嚟嘅，就喺一棟嘅大廈度跑咗出嚟。不過跑出嚟冇咩特別啊，但係跑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全部都係咩衫都冇著嘅，講緊連底底都冇著嘅，全部都係男士，可能咧就淨係用一件 T-shirt， 但件 T-shirt 咧就折埋咗住之後咧，就淨係遮住咗自己下身重要嘅部位，但系就唔系净系咁样跑出嚟，佢哋系坚系裸跑嘅，因为喺成条道路由头到尾都跑咗唔短嘅即系时间噶咁样。咁啊，隔篱咧亦都有唔同嘅同学仔喺度嘅，咁亦都有啲系女士嚟嘅，所以喺个片段里面咧都听到有啲拍摄嘅朋友啦，有啲就尖叫啦，有啲就大笑啦，而呢十几位嘅年轻男子咧就真系赤条条喺街上面度裸跑，但系佢哋个感觉咧都壮甚兴奋嘅，所以都系嘈冤巴闭啦，大笑啦，快啲啊！咁样喺度跑啦，总之就咁样。怎料呢一条片咧就唔知点解就流传咗出嚟，咁啊头先都讲咗啦，报纸都上埋啦吓。估计系点样咧？可能都系前阵子可能一啲大学嘅学生宿舍一啲嘅 Ocam 啊迎新营嘅时候，玩游戏输咗，又或者系佢哋自己。嘅娛樂啦，咁樣係咪？即係講到呢度，可能大家都會即刻諗，哎呀，佢哋有冇搞錯啊？咁樣攞跑唔啱嘅，喂，的而且確佢哋係犯咗法例嘅，因為咧都有大律師講到啦，涉事嘅男子啊，雖然佢哋係遮住咗佢哋下身嘅重要部位，但係其餘身體嘅部分咧係清晰可見嘅，已經係有機會犯咗咧就呢個猥褻露體罪嘅，有機會即係一經定罪啊嚇，係會罰款1000蚊同埋呢個監禁6个月嘅。即係如果你咁講，有監禁嘅可能性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可以系几严重噶咯。所以你谂翻嘅时候咧，我自己讲细个大家边个冇年少轻狂过系咪？阿祖都未攞跑嘅，咁但系都做过好多。即系而家谂翻转头都哇，你都几大胆几夸张噶咁样。不过我会话时代唔同，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可能你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啊做啲乜嘢嘅话，冇人拍低啊嘛。冇人擺上網，冇人擺上呢個社交網站啊嘛，係咪？到而家你都知道咩都係手機食先，手機拍先嘅時候，無論你係做啲乜嘢嘅話咧，其實嗰個責任係你要自己負翻嘅，係咪？會唔會影響到呢幾位同學嘅佢哋個學位啦？嗱，真係唔知㗎嚇，係咪？咁同埋真係上曬網㗎嘛，你爸爸媽媽睇到都可能唔開心啦。所以唔係唔玩，玩嘅時候。正啲，聪明啲，如果唔系后果真系要自负噶。风头火势，如果有朝一日呢一位拍档佢系妈妈嚟噶嘛，见到佢个仔仔吓，你做咩裸跑啊？条片仲摆咗上网，究竟佢会点嘅咧吓？问下佢先，佢系桂花田。 咁啦，既然都有呢啲个案喺度，我先俾佢睇下先。咁跟住话啊，如果第时到你系咁，你会点啊？咁希望佢可以自己谂下啦，都大个仔啦，系咪？嗱，唔知大家嘅银包里面咧，除咗有钱、有信用卡、有一啲证或者一啲嘅垃圾嘢之外，仲有冇咧收埋好多嗰啲单据纸啊？嗱，我个银包咧就有唔少啊，因为咧系咧信用卡储积分噶嘛，咁我好多时都会用信用卡咁碌卡咁就好多单据嘅。咁点解我要收埋啲单据啊？咁因为我每个月咧收到电子月结单嘅时候咧，我都会攞住嗰啲单据咧逐个对。逐个睇下嗰啲消费项目有冇啱，睇下有冇多收到，又或者咧有啲唔系我用嘅数目咧咁样嘅数目 因为我真的曾经试过咧，俾人哋盗用咗我张卡啦，咁所以咧审慎啲好嘅。但系原来呢啲咧单句子咧，大部分都系会有一啲化学物质咧喺张纸嗰度噶。咁啊，台湾咧有机构咧就发现咗一个样，系其中有一个样本啊，即系佢收集咗咧28张嘅单句，但系其中一张咧竟然系含有致癌物质喺上面啊！仲有23个样本咧，同样咧系有化学物质啊！哇，攞张收据纸啫，咁都要有化学嘢？我冇办法啦，因为咧呢啲唔系一张真真正正嘅纸，呢一张收据咧系一啲叫做感热纸啊，咁唔系用墨水嘅，全靠机器咧加热咁嘅形式咧，跟住咧就先至会睇到啲字嘅，所以嗰啲收据咧耐咗咧，耐咗之后咧嗰啲字系会消失噶。咁有环保团体咧就试过将呢啲感热纸咧试下进行测试，睇下咧啲纸可唔可以循环回收啦咁样。但系结果喺经过好多好多不同嘅过程啊之后咧，仲要用大量嘅水咧，咁佢哋就话咁样系好唔划算嘅。团体就建议话咧减少用，甚至唔好用呢啲感热纸。咁但系现阶段咧就仲未有相关嘅政策，咁仲未有相关嘅政策改善。咁大家咁点算？系啊，咁冇办法啦。生活上你都要需要接触啊呢啲单句嘅，咁有啲嘢注意可以避免嘅，咁啊希望咧嗰啲即系唔会接触嗰啲有害嘅单句啦。咁可以点做啊？消费者咧应该尽量避免即系收呢个单句啦。咁转用呢个电子收据，咁就稳阵好多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话啦，平时咧可以预留一个叫做密实袋，咁啊即系譬如你当你买嘢嘅时候，真系要留单嘅，好似我呢啲咁啊，咁就可以要求个店员咧就话收银嗰个店员咧就唔该你将个单据咧就收喺你个密实袋里面，以减少接触嗰个张感热纸同埋嗰个你啲个人物品啦，因为佢始终都有致癌嘢喺度啊嘛，咁同或者有啲化学物质啊嘛，咁如果做嘢嗰啲收银员咁点啊？哇，咁系好惨，系啊，都冇办法啦。咁但系咧都建议，如果要经常接触嗰啲感热纸嘅时候咧，热感纸啊，咁咧就希望咧大家要戴上一啲胶手套啊，或者一啲其他嘅保护自己嘅手嘅手套，以免真系咁长期接触啦。咁接触过个单据之后，咁点啊？大家系啊，如果你喺要食嘢之前，你又接觸到，唔該你真係攞簡易洗手，以免咧即係將嗰啲叫化學嘢咧喺同你身體有接觸嘅。咁希望大家真係咧，當你接觸到呢啲叫做單句子嘅時候，唔該小心小心，因為裡面都好多一啲唔同嘅化學物質咧。咁唔好話一張紙啫搣爛佢，跟住就走再去食其他嘢咁就唔得啊，因為嗰啲有化學成分喺度噶，食咗落肚係會壞肚噶。 记得当年姨妈姑姐最爱劲歌金曲，入面嘅人讲嘅语言听懂就叫做广东。录影底又如歪咗，再睇过，从唔识听唔识讲，不知不觉嘴巴就跟住蠢蠢欲动。当时香港仲系娱乐圈嘅大佬，当时江南嗰班炮脆佬合兰都仲未红。郭富城陪我跳舞，张学友陪我失落，华仔救我揸我多醉女搵黎明平下 disco。班上最挫嗰四个就四大天王，头发就整。到号林生嘅咁先够威风，成日学白虎吟歌，但未见梦中秋香。嫁佢不羁风中陪我草动，首首识唱，但为何成绩不能海阔天空？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 一人有一个梦想，但未必人人攞奖。赢咗就独家试唱，输咗就自己林儿当自强。命运颠沛流离，浪子的心声暗扬。选择咗最见理想，就一世活到半斤不两。风继续吹，想拥抱回忆，但情已逝。这个世界有钱搵势，冇钱买，行唔到起贴街。欢乐今宵，一齐杀波到听朝。拢奔拢留一生何求，不如冲许一声笑。大个眼睛想旅行，嚟到花花宇宙。女仔我一追追。 最只想一生跟佢走，虽然还恋爱第过天，但最终都好心分手，搵几个男人去 KTV 又系嗰班一齐走过风辉岁月嘅最佳选友。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广东歌，回首青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一首经典怀念的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广东歌，回首青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 一起走过的日子，就似浮夸的粤语残片，写给自己的情书，做分割分的汉字，心花满满步人生路，祝福大家今宵多珍重。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首先有黄明志和卢巧音的唱广东歌。 是。 是啦，我们今天呢就说了有精彩节目会预告啦，除了晏啲你会有即是作而的访问之外呢，我们都说今天不如就开放那个 Facebook 的即是空间给大家呢，真的帮我们那位幸运儿，看看你有没有什么精警问题呢，想帮手问一问林太的。刚才我看俄罗斯那些问题不是很 好正。 问他哪个跌落水呢，你会救哪个先呢，难得普京又有那些幽默呢，又懂得回答他。所以即是唔使下下都好硬雷锤嘅，唔使次次都问佢、普京你支持我乌克兰定支持边个，换个方法问一问啊， 有趣好多， 几有趣真係。嗱，有时间我哋开放俾大家。 好啊好啊，平台呢就係、你上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专业度留个言就可以㗎啦。 係啦，有听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交好多人預期更早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而且中國正從美國大量購買農產品，包括牛肉同豬肉，指中方非常渴望達成協議。他說中國嘗試對他好一些，又指自己對待中國好好，雙方有過好好的對話。特朗普在紐約表示，中國渴望達成協議，因為他們正流失大量職位和企業，指企業外逃到包括美國等其他地方，而中國面臨供應鏈問題。同一時間，美國收取數以十億美元計的關稅，指出北京希望達成貿易協議，而問題是美國是不是也想有協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2点，升67点，成交金额2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1点，跌12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4升3蚊，建设银行5.95升5仙，中国平安90.85升8.5，美团点评79.4跌1毫，友邦保险74.3跌2毫，港交所225.6升3蚊，盈富基金26.9升5仙，融创中国31.5无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9，英镑9.701，瑞士法郎7.912，澳元5.295，加元5.915，新西兰元4.936，欧元8.5901，每百日元对港元7.2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2,069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66美元，卖出1,50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香港体育学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啊。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啦。重复一次位置，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香港体育学院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喺港岛方面啦，坚拿道天桥咧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咧慢线有坏巴士，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对开咧慢线系有坏巴士，咁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红隧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惠利道，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考明街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龙尾就去到启福道桥底，就系伟业街啦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呢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启福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东盟本身成立个历史就系透过建立一啲嘅协调机制 ，make sure 到大家唔会成为对方嘅安全威胁。 C for community，I for involvement。 区块链咁，我哋一路都系讲去中心啦，啲资料又不可篡改咁样。咁点样可以应用到落去埋演唱会飞上面咧？ 你嘅语言自家制作。 So you mean first film on Gandhiji was officially made by a foreigner? That would be interesting.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候，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报个天气先啦。 29度气温，相对湿度 64%。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啊，有一个嘅新闻啦，我都有叫做有经历少少嘅。 我都有， 我估应该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都有噶啦。嗱，呢一阵子咧应该系好咗一啲嘅，但跟住有啲衍生出嚟其他类似嘅假新闻又出现咗啊吓。问一问大家先。最近大家喺你哋嘅社交平台嗰度有冇出現？即係平時都會出現啲廣告㗎嘛？ 係啊， 有冇一系列？我要咁樣講啦，唔係一個半個㗎喎， 係 譚校長啊，好似啊，好似由佢做代言啊，有人形容咧係譚詠麟嘅廣告鏈啊， 有啊， 因為唔係一個，佢咧嗰啲就會有阿校長嗰張相喺度啦，下面咧嗰個 caption 咧大字標題就會寫住，譬如話譚詠麟確認有關呢個機會嘅傳聞係真嘅，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佢揸住一張大嘅支票嘅，下面就寫住他又成功了，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受益。 系啊，我睇嘅时候咧，女我有见过，一定有谭咏麟个麦头先啦。咁然后嗰句说话咧，通常都话我嗰次睇咧，唔知话咩妈，他成功的唔知咩内幕啊， 系啦， 类似嗰啲嘢嘅。但系开头咧，嗱，我真系懒嘅，我望到咧，见到谭校长个样。但因为咧，佢呢啲广告链嗰个样咧，佢唔系嗰啲好高解像度咧， 有少少系咁， 又唔靓， 好似 cap cap 地图咁样。 咁我望住咧，我又唔系叻到即刻知道佢系假嘅，但我就觉得咧，似系人哋嗰啲农场新闻咧，就可能借咗谭咏麟个样咧，可能谂住讲一单新闻，我唔知佢里边系咩嚟嘅，所以咧，我又冇兴趣揿。但我又发觉，哇，开头以为一次嘅啫嘛，点知我话点解咧？我上咗几次网。无论咩网都见到佢喺度， 冇错嗱，亦都有嗱，我点解咧？我都冇 click 入去嘅，因为咧就喺我见到呢啲嘅广告啦，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度出现之前咧，已经睇到咧就好多嘅朋友都即 keep 住问问题，做咩我俾谭咏麟洗版？ 系啊， 跟有咁多佢嘅疑似佢嘅广告啊出现啊咁样， 系咪因为佢成日都睇嗰啲叫投资嘅广告，所以咁弹成日弹出嚟啊？ 唔系啊，我冇睇投资， 我自己都冇啊，我都冇投，我投咩资啫？都冇钱，边有投资啫？ 睇紧啲好开心嘅嘢嘅咋，佢都弹出嚟，真系 咁即 系 好揽个揽， 系啦好多噶。咁后屘咧，大家都发现咗啦，因为校长佢自己咧都走咗出嚟澄清嘅，就系话同呢啲嘅广告系冇关嘅。而呢个金融管理局咧，之前咧亦都发表咗声明啊，估计可能有超过2000人，佢哋咧就信咗呢类型咧用名人作为招来嘅虚假广告，就跌咗落个陷阱度。呢啲陷阱咧，主要咧就系同一啲嘅投资理财啦，或者 Bitcoin 有关嘅。 系 咁样，就被移翻节目嘅系， 系咪啊？因为之前咧，我都睇咗，我都好似问过你哋啊。我话都见到过佢喺度网上面即系有访问嘅，咁跟住问佢点样投资，咁跟住我哇呢、這个投资方法肯定得啊！跟住咧，受访嗰、那个咪接受访问嗰个公司咧，佢哋嘅编剧咧都走去真系。跟住个方法试，跟住仲喺度话咧，喂，真系得，真系我又俾少少钱咧，跟住 我成功啦，啊，跟我搵食啊，咁样。 唔系呢个系真系未系呢啲咁嘅叫所呢、這个呢、這个新闻系 噶嘛？ 呢、這个新闻系两日前嘅啫嘛，但我再睇系好早。 唔系呢 个 新闻好耐噶 啦， 只不过你话佢可能惊动去到由金管局去主动统一发放咧，就系呢几日嘅新闻。但系呢一个所谓谭咏麟洗版现象咧，最少有一个月噶啦。 啊，有噶， 真系 有 啦，好耐噶啦。 上个月睇到咯。嗰时已经系假 噶，其实假噶，因为其实 一开始已经系假噶。 佢原文其实好多好， 好似真嘅一样噶嘛，所以大家都真有好多假嘅新闻要小心啊！尤其是咧，唔单止净系用校长噶，佢话咧亦都要用到李嘉诚 啊 嚟做啊，就系嗰张相啊，跟住咧就有个标题，但其实咧佢哋都讲到明。我冇讲过呢类型嘅嘢，或者佢哋呢啲嘅投资嘅计划咧，系 唔 关佢哋事嘅，佢哋都唔系广告代言嚟噶。 咁样唔得喎。 会啊，因为咧局方咧就话咧就系有人用呢啲嘅社交媒体广告啦，用名人嚟招来去做一啲嘅投资产品啦，希望咧就透过互联网或者电话咧要求。市民去透露一啲佢哋个人嘅资料，包括系呢个信用卡资料咁样，所以咧而家咧有超过2000名嘅客户就系因为佢哋睇咗，甚至咧就喺个交易过程里面咧就透露咗自己嗰个 信 用 卡 资料，甚至系一次性密码咁样，所以咧金管局咧都呼吁市民啊，如果你哋有怀疑咧，即系嗰个第三方系未必系最可靠嘅话咧，千祈唔好透露任何敏感嘅个人资料啊！ 我咧而家即刻睇翻咧， 而家先讲成个月噶咯。 其实佢有讲到，但而家有跟进，因为头先我讲话有校长有 李嘉诚 有 李泽楷， 我一阵间仲有其他嘅朋友都有啊，胡仔哥先， 我读俾你听咧，佢嗰个谭咏麟广告咧个标题咧或者佢嘅内容咧，系真系令你觉得咧真系劲爆笑噶，譬如咧就左边有一幅两幅图，一个咧就 系 校长嘅自拍相嚟嘅，第二幅咧就系一个好靓嘅一个豪宅嘅环境，但其实冇人知系咪同一间噶吓，总之拼埋一齐啦，然后就写住啦，特别报道。谭咏麟最新的投资令到各专家无语，即系冇嘢讲啊！各大行无言，然后下面嗰个连结就写住谭咏麟确认有呢一个机会嘅传闻系真嘅咁样，系啦，跟住下一张 引述佢嘅讲话添，仲 系啦，跟住下一张咧又系咁，左边咧就系谭咏麟嘅自拍，佢可能阿校长太中意 selfie 啦，就有张佢自拍，隔篱咧就 系 一张私人飞机。就话佢坐私人飞机， 我都有出现过 啊， 系 啦，佢仲跟住个标题写咩呢？ 当佢讲到揾几百万嘅方法嘅时候，佢即时成为呢一个电视节目嘅唯一主角。佢甚至叫电视节目主持人即场试用嚟证明呢一个方法系 work 嘅。然后嗰条连结就写住：他真的做到了，他找住瞬间的机会，他背弃了香港人的未来，香开启了自己的财富，跟住然后就谭咏麟投资心得，跟住啲人就哇又揿入去啊咁样， 系 哇一连串咧，我想话帮佢做呢一个洗版广告嗰个公关咧，真系功德无量啊！佢揾咗总之一系列唔同呢一啲名人嘅自拍相，嗰啲系真嘅， 系 然后嗰句 caption 就全部都系假的， 系啦， 劲到爆炸， 即系所有个内容都系假嘅咯。希望你哋就将你嘅个人资料咧交俾佢哋之后，以为咧呢个一个好可靠嘅投资嘅方法。 好劲臭， 摆明犯法噶，你咁样去攞咗人哋， 系佢搏一搏啫嘛，你又拉唔到佢嘅而家。 啊， 佢搏一搏啫嘛， 即系而家你都系提醒大家要小心，因为其实唔单止一啲名人啊，譬如你头先话校长啦、李嘉诚， 真系有名人效应，系啲人会信噶嘛。 系啦，另外今次仲出现咗啲乜嘢咧？今次咧就去到一个咧就系前财经主播，大台嘅前财经主播，佢而家咧就成为咗一个高级投资银行嘅策略师兼助理总副总裁，咁个职位都好高啦，系咪？咁佢就亦都有咧，俾呢啲咁样嘅假新闻网站咧，就用佢几年之前仲系做紧主播嘅时候咧，嚟做一个片段啊，话佢就即系阿校长就接受咗佢嘅访问，讲到佢嘅发达心得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佢自己走出嚟讲就话：，喂，真系喂，包大人冤枉、啊。佢话咧，佢话上个礼拜开始咧就收到朋友提醒佢啦，话佢嘅肖像咧就将佢同埋阿谭校长嘅投资产品咧摆埋咗一齐。咁跟住佢就话：，喂，我根本系从来冇同校长做过咁样嘅访问嘅，同埋嗰啲嘅，而家佢就一个即系投资银行嘅一个公司度做啦，系咪？佢话佢都一个专业嘅身份啦。不过但系同时间咧，佢就系话呢一啲咧根本唔关我事嘅，同埋嗰啲系咪一个合法嘅投资产品咧，真系不得而知嘅。 系 佢唔想令到大家有任何嘅联想，因为嗰个新闻根本就系假嘅。你谂下，连前财经主播已经冇做几年啦，佢嘅样子都俾人哋攞咗出嚟。令到嗰件事咧，好似更加有说服力 咁 样。 佢仲要，唔系佢仲要系佢自己冇访问过，但系竟然系俾人哋咁样吓 key 咗， 佢 key 咗落去。咁喂，即系成日都话有图有真相，有片有真相。而家片同图都有晒啦。 咁 点啊？ 咁有咩方法你话可以判断到真假咧？咁而家咧，我就见过有啲财经专栏咧，因为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即系好八卦、好多娱乐性嘅一个题目嚟噶嘛。系啦，咁佢就话咧，佢话嗱，你可以咁样谂嘅。佢话第一咧，就有一个最重要嘅心态，即系你有钱会唔会周围同人讲啊？ 嗯， 点样赚啊？梗系自己赚咗先噶啦。佢话首先第一咧， 除非你叻过咯，叻过边都话我仲三天啊，又即系嗰啲咁样。 系啦，即系 报纸都会有咁讲。 系啦，即系以前咧，咪成日都话咧，我咧又有咩夜马会必胜心得，跟住就话咧，你每个月俾万几蚊嗰啲月费咧，就会奖钱俾你噶嘛。嗰阵时好多人都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真系有一个中马嘅必胜心得，我自己中爆佢啦，我做咩要卖俾你同你分享 咧？多咗人咧就会令到个赔率咧就减低咗，自己赚嘅钱会少咗噶嘛？ 系啊，嗱，真系好少，即系你用一个人嘅自私心理，但系自私系人嘅正常心理嚟嘅。 有人好慷慨嘅，因为可能佢已经赚够啦。咁 人 系 点会赚够咧？ 佢觉得咁样系积福啊嘛。 积福就捐钱啦，嗱好啦， 捐俾我啦， 咪咯，嗱 受惠 呢个 慈善团体啊， 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我觉得咧就真系好度身订造，有一个财经专家咧，佢就话你会唔会真系相信谭校长嘅投资心得咧？ 系 嗱，佢嘅意思系话，就算系真嘅，佢话你会唔会信谭校长嘅投资心得？ 我会话就算佢投资好成功，可能都会有一啲嘅专业人士帮佢投资咯，佢未必系自己投资咯。 佢个分析系咁样嘅，佢就话。佢話佢哋好多財經界咧，一見到呢一個譚校長人鏈廣告咧，都係付諸一笑嘅啫。點解咧？佢話首先有好多人咧，就算自己真係賺到錢，佢唔一定可以幫到你發達，就兩樣嘢嚟嘅。然後佢話啦，嗱，你要諗下校長， 即係你讀書叻同埋你識唔識教人哋讀書都係兩件事啦。 係啦，咁咧於是乎咧，佢就有兩個分析。嗱，我覺得係對大家睇嗰啲真假新聞好有幫助嘅。佢第一個分析咧，佢就話你要先了解下校長究竟佢過往嘅投資經歷係點先。嗱咁。即系好客观，系有炒过车系列嘅，即系因为校长以前嘅投资咧，有啲系失败收场嘅。咁啊，嗰啲就你自己上网都睇到噶啦，嗰啲唔使多讲。所以佢就话咧，嗱，第一，佢教你投资一啲咁样嘅心得咧， 佢未必係好似佢唱歌一樣無往而不利。佢有試過選手嘅，所以佢話你係好值得要保留嘅喎。究竟佢教你心得，你係咪要照單全收？ 但我即刻會諗，就算一啲投資嘅專家，佢都未必係每一次投資， 冇錯，更何況 咧，節節中啊， 係啦。咁但如果嗰個畢菲特嘅，咁明顯爭好遠啦，係咪先？ 佢大把大係 啦， 失大可以失好多錢。 你咁樣講講，下次會唔會有畢菲特嘅嗰個人嚟？ 同埋第二咧，佢就話如果你留意一下咧，即係校長過去呢幾年嘅投資咧，有好多係成功嘅，但係咧全部都一啲好傳統同埋正路嘅行業，例如咧係飲食啦，佢有啲咩唔同嘅美食店啦，又或者可能係即係一啲娛樂嘅鋪頭咧。佢話呢一啲都係一啲好所謂傳統好正路啊，一講俾人聽就明。喂，我最近諗住搞間雲吞麵店，明咗。喂，我諗住搞火鍋店，明咗。但係佢話搞 Bitcoin 咧，你要解俾阿田聽。整个节目做完都唔明㗎喎。 唔好话 你明唔明白我都唔会明㗎喎。 我嗰次嗰段新聞我都由头睇到落尾。 你有 click 到入去睇 呀？我有啊。 因为你都觉得校长可以帮你致富。 唔係，因为第一真係名人效应啦。 是 啊是啊，第二就係话啊，原来咁係。即系因为睇到我唔系都俾好多钱啫，就算我损失咗都系讲紧二三千蚊咁样，即系都系有咁嘅心态。跟住仲有佢真系铺排嘅，都话仲话有嗰个叫节目嘅编导咧，真系佢话我初都唔信校长嘅，但系咧我真系走去试开户口，佢有晒个里程碑咁样讲晒 个表话俾你听。 系啊，即系话究竟我初系咁，我真系唔信有蚀啦，有赚啦，如果跟住系咁大赚， 呢啲真系躺着也中枪啊！ 所以咧佢 好长篇， 所以佢嗰个分析就系话咧，你要先睇下呢一位名人佢过往投资嘅关系咧，都系一啲好传统、好正路嘅生意。咁究竟有冇一个咁大嘅转变啦？佢投资开云吞铺嘅，佢突然间唔做传统实业，佢走咗去投资呢啲网上虚拟货币咧， 佢做 开云 吞铺啊，变咗卖云石啊，都已经系另外一个生意。 唔系，即系究竟正唔正路咯？ 我上次嘅心态咧就系话，哦，因为我学你话斋，即系认识谭咏麟都唔系呢一年半载嘅事啊嘛。 系咯，佢识赚你噶啦，我哋知噶啦，系啦。 即系知道佢长期都有投资，就系话长期都即系好多时都有 起伏有伏啦， 起伏系啦，即系佢五十五十嘅，即系都咁，跟住可能而家算啦，唔好鬼做嗰啲啦，成日都输嘅，咁就系转移。 咁又冇办法， 所以就会有几千人就将自己嘅个人资料咧，就俾咗嗰啲根本就系虚假嘅网站、假嘅新闻、假嘅广告嚟噶。大家记住留意啊！ 虽然我上次咧都要谂下，啊唔系，上次闭笑都俾人喺度追到追条数都追到死咯。咁可能我就话，咁可能嗰个系闭笑，我哋唔系好识佢。 你 谂 下， 明伦 你谂下，成哥同埋阿佳佳啊，李泽佳同阿成哥做大茶饭买地皮，或者佢哋买亲系咩？成间公司嘅。即系转让噶嘛，佢会唔会系喺嗰个 Bitcoin 嗰度咧？你又冇听佢讲过 喎。如果系成哥嗰啲，我就唔会信嘅，因为佢自己大把嘢投资啦。但系嗰个校长，我真系会信。 有趣喎，反而唔信成哥。 唔系，梗系唔信啦，因为佢咁 系咯。 呢个系最正路咧。嗰阵时黄子华都讲过噶啦。如果你推介一样咧，人人都知嘅股票咧，冇人信你噶。喂，我推介只五号啊。五号咪即系汇丰有几咁巴闭啫？喂，00565，喂未听过，喂有几手嗱，劲似噶，即系成哥呢啲正路咧，唔信 你有冇心喐过？ 有 掏张信用卡出嚟啊？ 有，我有，真系啊，因为谂住啊，咁都系唔系？因为真系 中意你个坦白， 系啊，所以我点会咁清楚嗰个内容啫？ 咁你嗰点啊，边一点令到你忍住我唔攞张信用卡出嚟咧？咁 系啦，最后点解会忍得住手咧？ 即系我系想啊。不如都试下开，咁跟住我翻嚟同你讲咗，不过跟住你哋， 你有同我哋讲过咩？ 有讲过啊，我有讲过。 我哋咁都冇往你落火坑， 我点都叫你试下。 我早知攞埋张八达通出嚟，喂，帮我都投资少少啊！ 唔系你边有得试下报警啊？ 真系信咗，咁跟住咧就不停咁样睇到佢啲广告咁弹入嚟咧，跟住咧就。 click 过之后咧，更加会有多去涌现出嚟添。 嗱，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好简单嘅啫。我绝对唔系财经专家。 但系讲紧一个月前啊。 但系如果咧，你真系见到任何呢啲名人，谭咏麟、李泽楷咩、李嘉诚咧，又同你讲话佢投资 Bitcoin 有得赢啊，好简单嘅啫。你真系上搜寻网页度，你打嗰个人名谭咏麟、李嘉诚，跟住隔篱打一打 Bitcoin。如果佢真系靠呢个投资发达，仲要讲到喺里边咧，就话咩同个节目主持讲咧，你觉得呢个世界冇任何一篇嘅新闻报道？他会接受访问，你觉得冇任何一个嘅财经一个正经嘅杂志啊或者报道咧，系会去涵盖去追踪，冇可能噶，佢唔会即系独家到咧就话我一个访问都唔做，我就净系咧卖俾呢个不知名嘅广告，系唔可能噶。 啱啊，认同。 你用呢个方法去 check 咧，最简单最直接真系。 我有 樣嘢都想講埋咧，嗰篇嗰篇報道啦， 慘啦，原來佢爭啲重複啊！ 其實你睇得最多噶， 係啊， 你明明就有爭啲重複， 最尾仲話咧叫有間銀行咯，唔知係咪係匯豐啊？叫佢咧，喂，你唔好再咁樣宣傳，即係叫佢 cut 啊，即係唔准佢再咁樣講一啲叫做投資裡面嘅一啲走法律罅嘅嘢咁樣。 咪邊個叫邊個唔好做邊樣嘢？ 銀行啊，即係有銀行話呢個廣告唔可以再出啊，呢個訪問咁樣投資係唔啱嘅咁樣啊。 O K， 佢最低有咁講嘅， 最低有咁講， 係啊，即係最低即係嗰篇文章嘅最底嗰度啊。 係 comment 定係喺個文章入邊啊？ 喺文章裡面， 因為佢冇理由，佢明明諗住去，佢明諗住去呃人嘅話，跟住有同事咁話俾你知嗱，有銀行都話我係呃人㗎，你小心啊咁樣啦，係咪？ 你分清楚未㗎？ 係啊，我係咁睇過。 唔系你系有咁睇过，你分清楚未噶？ 分清楚系个文章里面一定系咩啊？ 我哋明噶啦，我哋明噶啦。 好彩， 我哋真系要救救小花田。 你早啲讲呢单新闻啦！ 哎呀， 我有讲过噶，边个 我哋两个 冇听你讲嘢，我哋听你讲嘢多。 我哋下次要关心你多啲啦， 有啲咩你同我哋讲啊？要投资你俾我哋啊，投资我哋身上啊，唔该。 活着但无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冒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顾，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 爱情陷阱就已经唔系几好中啦，如果仲要中埋呢个金钱陷阱咧，就真系双管齐下，好大损失噶啦吓。 我哋有一位听众咧，就即刻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哋啊，即系其实佢都话佢系其中一个受害者嚟噶，佢想用翻佢嘅身份咧，同大家即系话俾大家知，真系要小心。佢话咧就之前咧睇到呢个广告啦，就好奇心入去望下啦，佢话真系望下都死啊！求其揿咗一个连结之后咧，佢系自动有一个人咧会打电话俾你噶，吓系啦，系一个非香港區號的電話嚟嘅，佢話咧好似即係總之佢自己就神推鬼拱咁樣啦， 就中咗伏啦， 俾咗$250美金，因為咧佢講嘅説話咧佢唔明白啊，所以咧佢最終咧就冇再轉第二次數，後嚟咧發卡嘅銀行咧就通知咗佢，知道咧佢曾經轉數去外國一間嘅機構，咁樣咧就通知佢太多人投訴啦，所以咧希望咧可以咧可以幫佢爭取取消翻咁， 哎呀好， 所以咧即係佢話都要提一提大家。即呢一个我哋又多一个听众，佢真系中咗招嘅， 要小心啦、 啊。我哋头先好似就系讲嘻哈喺度笑咁样啦，但其实即系好想讲呢单新闻，都要提一提大家。真假新闻，大家要小心留意，尤其是如果牵涉到咧投资啦，要俾一啲你自己嘅个人资料啦，真系要三思再三思。好简单，好似豪仔头先咁讲，揾多啲资料 系冇错， 又或者有冇铺天盖地咁样去做呢个访问？ 嗱、啊，佢系铺天盖地噶， 但佢只系限于一啲不明来源的报道嘛，我的方法就是说呢有没有一些传统正规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谭咏麟或者李嘉诚有这么大的投资心得卖出来，他还不卖到什么 CNN 啊什么 Bloomberg 那些全部跟他做访问呢，所以试一下 cross check 多几单，如果不是益人的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文大学校园多处被人贴上反修例标语，以及用喷漆写上反修例字句。 在中大本部几乎整条巴曼大道贴上300的文宣海报，两旁就以海报砌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字句。图书馆前的烽火台亦都被贴上多张海报，地上又砌出国殇，部分内容夹杂粗口，亦有以黑色喷漆喷上解殖脱共香港独立的字句。有人以喷漆在地上画出戴头盔、眼罩和防毒面具的反修例示威者头像。另外，康本国际学术园楼梯旁边的墙壁亦都被喷上黑色喷漆，写有洗一喷十以及 Free Hong Kong 等字句。中大发言人表示，校园遭受大面积的污损，面目全非，对此深表遗憾和痛心，强调对这类行为大学会保留纪律处分的权利，如果涉及刑事毁坏，大学会严肃处理。政府首场社区对话今晚7-9在湾仔伊利斯伯体育馆举行，医馆附近的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贴出告示，表示今日开放至中午12:30。有附近小食档负责人表示，今日预计提早3小时关门，即是到晚上6:00，主要估计临近对话会的时间会有不少市民在附近一带聚集，又认为一旦警员到场，情况会相当混乱，为顾及店铺和职员的安全，视乎当时的情况，不排除会更早关门。另一名小食档负责人就表示，不担心可能发生冲突，认为大部分示威者和警员都相当克制。有洗衣店负责人表示，不担心店铺营业状况，附近一直有示威活动，但生意没有受太大影响。消委会发表针对放债法规的研究报告，发现借贷市场欠缺透明度，消费者对信贷产品、信用评级和贷款利率等基本信贷概念一知半解，面对以低利率、高回馈和易批核为招来的推销广告，容易导致过度借贷。消委会引述投资者和理财教育委员会的调查，超过60%受访者曾经入不敷支，近1/3人曾经负债，平均负债37,000元。消委会亦都引述破产管理处的资料，多次破产的个案由2013年的151宗大幅增至去年617宗，升幅超过3倍。消委会建议由政府牵头协调非政府组织和业界，推出提供教育资讯和债务管理意见的平台，为遇到财困需要借贷的消费者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授权利库德集团领袖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政府，他和内塔尼亚胡和南伯党领袖金茨就双方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协商失败，决定授权内塔尼亚胡筹组政府。内塔尼亚胡有28日期限组阁，否则可以要求多2星期，但里夫林说没有义务延长期限。内塔尼亚胡强调将建立一个广泛和团结的政府，如果不成功，必定将祖国授权交返给总统。以色列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获得55名议员支持祖国，比南伯党多1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88，升43，成交金额3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跌21，深证成分指数报9,480，跌190。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4升2元，建设银行5.94升4仙，中国平安90.7升7毫，盈富基金26.85冇起跌，美团点评79.25跌2.5，友邦保险74.3跌2毫，港交所224.8升2.2，招商银行36.85升1.05，融创中国31.1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6，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24，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0,081，升61，港金现价报14,120，跌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25美元，卖出1,51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香港体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是、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香港体育学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咧慢线嘅坏巴士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即系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花园道口。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考明街一带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恬淡情怀，周美欣。 每个星期三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音乐治疗嘅时间嚟噶。因为不管日头的工作几咁忙啊，或者几咁有挑战性都好啦，去到晚上在呢个时间里边，假如我可以听翻啲好歌嘅话咧，我觉得成个人嘅心情咧都会放松啲嘅。 逢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周美欣。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我哋其实要留意安装一啲智能手机嘅软件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已经有呢个云端嘅储存服务噶啦。咁通常大家咧最留意到咧就系啲照片咧都会 upload 去云端咧，其实几方便啦，又唔会流失啊。嗱，咁呢一个咧你又要留意咯，方便系喺度。咁不过咧你一啲个人嘅资讯咧，其实就上载咗喺云端。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超 B 呢啲会嘅。 超市要做开放世界，货品搭到几高都任你摆， 又唔可以咁开放嘅，放太高砸亲人点算呢？ 啊，唔可以摆咁高啊，咁我开放世界将货品随地摆，点摆都得。 又唔可以咁开放，乱咁望地下又会棘亲人。 咁啊，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超市工作要留心，工作安全可放心。我系庄静。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准备就水啦吧。 系啊，就水啲咩咧？准备有黄耀祖加我哋嘅嘉宾赵学而。 丰收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有我，形容鳄鱼头、笑虎底、 赵学而，欢迎你。 大家好，我系赵学而啊。 早晨啊，晨你啲把声即刻令我谂起林玉露啊，呢个系半夜变咗。 翻翻嚟朝头早啊， 翻翻嚟朝头早，早晨，早晨，欢迎学而做我今集嘅嘉宾啊吓。嗱，点解要系鳄鱼头笑裤底咧？喺我认识学而之前咧，其实我系 fans 嚟嘅。 唔系啩？ 开头俾我个感觉咧，学而系好软嘅，即系个感觉系佢好酷啦，好串啦，我自己嗰阵时青春期嘛，我硬系觉得你咧 咩啫，争好远咩青春期？ 我而家都仲系青春期嘛，我仲有得发育噶，做得高噶，咁系咪？我觉得学而嗰阵时个感觉系你好饮得嘅，你好玩得，好难玩嗰种嘅，怎料当我认识咗呢一位少妇之后咧，我就发觉佢真心少妇底嘅。个样嗰啲咧，你真系唔好信啊！即系如果嗰啲咧咩商品说明条例嘅话咧，拉佢啦！佢行出嚟嗰个样同埋佢真正嗰个人系完全唔同嘅。佢好有谂法嘅，学而好照顾人嘅，我觉得。同埋我觉得佢嘅谂法几传统添噶。即系我过年嚟你呢度系有糕食噶嘛，系咪？你全屋系布置晒，你会着中国衫噶嘛？咁样，好感性。第一样嘢咧就系睇外表同埋认识咗你之后，我都觉得系一样嘅。学而个人系好真嘅，即系佢有嗰句佢就讲嗰句，从来都唔避嘅。 呢啲咪叫口沫遮拦咯。 系啊，咁你觉得你嘅口沫遮拦系好定系唔好啊？ 得罪人多，清贫少嘛。所以啲人咪咁鬼憎我咯。 边个咁憎先？唔系喎，好多好中意你噶喎。 中意嗰啲就好中意，好唔中意嗰啲就好唔中意。正如头先你个开场一讲嗰类对咧，就话又串啊，又刮嚟锤啊嗰啲咁样咯。呢一个只系一个外壳嚟嘅啫，同埋可能过往我所做嘅角色咧，都系比较硬净啲啦，比较巴渣啲啦，比较据理力争。 系 咁，所以啲人咪会形成咗一个印象，我就系一个咁嘅人咯。 曾经有一段时间同你，我谂系我认识你嗰阵时候，十几年前啦， 十一二年前 系啊，嗰阵时我谂，嗰阵时我哋出街多嘅， 系， 我谂嗰阵时我哋每个礼拜起码见一两晚嘅， 系，因为嗰阵时咧，系我啱啱情绪病好翻嘅时候，第一我自己好需要人气，因为我觉得。我好难得可以逼自己走得出嗰个谷底，我需要接触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咁咁啱嗰阵时做舞台剧啦，咁识到你哋， 一期一会啦， 系啦，识到你哋呢一班比较。相對於我嚟講係年輕嘅，第二就係唔同界別嘅，因為你哋係舞台界嘅，係一個我從來未接觸嘅一個範疇嚟嘅。咁對於我嚟講係好有新鮮感，亦都好多事情我可以喺嗰度再發掘嚟到充實自己。 同埋我諗住有一樣嘢係你頭先講嘅，喺嗰個界別裡面咧，同你平時嘅工作呢一班朋友冇咁多衝突啊，冇咁多 conflict 喺入邊度，所以我哋嗰陣時好快就 可以 click 得著。 別來吧。伶仃孤苦身世，你是我那位？谁也学会拾得起，放得低。而眼泪吗？我不敢发挥，就如冻色一切，乱世的情侣，谁亦满身伤势。 首先你讲到一点就是当年有过情绪病，其实可唔可以讲少少啊？呢方面 嗱，你知道尤其是我哋做演员呢一个行业啦，高高低低必定有嘅， 系 咁同埋有好多时唔系话自己可以决定到我个路系点样行，我哋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去配合。 一個演員，佢嘅路途係點樣行？ 係 咁，當年我拍完《皆大歡喜》嘅時候咧，合約又滿啦，跟住又冇任何嘅工作喺將來可見啦。 嗯， 然後嗰一刻，亦都好唔習慣，因為連續四五年都係不停好 routine， 即係好 日日 好規律性咁樣開工。 因為處境劇啊嘛。 係啦，朝頭早七點鐘起身，九點鐘入廠，跟住七點鐘、八點鐘咁就收工。咁每一日個規律都係咁樣樣啊。喺呢四年四五年裏邊咧，已經習慣咗一個翻工嘅心態。 嗯、 突然之間拍完啦，咁乜都冇喎，我前邊係點咧？我唔知喎。咁然後坐喺屋企啦。等啊等啊，咦又冇嘢做喎、啊！我今朝起身做啲咩好呢？咁系突然之间好唔惯啊！第一生活上唔惯， 系 第二心态上唔惯，适 应唔到， 系啊未适应到。第三就系对于未来我完全睇唔通睇唔透嗰个疑虑焦虑，咁、就开始令到自己个人个情绪好低落。开头就会觉得啊，做完四年，我终于可以放一个假，我自己可以做乜嘢又得，去旅行又得，瞓到黄朝白晏又得。 系 咁，但系当时间一日咁样过，喺过咗个零月之后，我发觉自己唔系好对路。 嗯、 我有阵时起身坐喺张梳化度咧，我完全个脑空白，但系我自己会流泪啊， 系 啲眼泪系 控制唔到嘅， 系啊，控制唔到， 亦都唔知点解会， 都唔知点解，我都冇嘢谂，其实。 嗯 咁跟住一路個心情都唔知點咁啊，其實係好 flat 啊，即係一條線咁樣， 冇起 冇 跌嘅，好似個感覺都好似冇咗咁嘅。 係啊，好似咩都唔緊要，我坐喺度就得噶啦。 係。 咁跟住體重又開始下降啦。 你仲有得跌啊？ 係啊，我嗰陣時得翻80几磅啊，真係皮包骨。 係因為學兒係高嘅，係啊。 我五尺五寸，系 啊， 80几磅。 哇！咁系咪嗰阵时见到自己个体重下降，就知道咦要做啲嘢啦？ 冇错， 嗯。 仲要有一日，我突然间望住块镜，我觉得哇，点解有一个骷髅骨喺度？即系我自己都惊啊！你知女仔啲人都贪靓噶， 系。 咁系嗰日 男仔都贪嘅，我都贪。 即系嗰一日，我见到我自己嗰个样子，我觉得好恐怖。 系， 跟住我就去睇医生。 OK， 咁中间用咗几多嘅时间？变翻揾翻一个开心嘅学儿咧，咁 其实都嗱，我食药都食咗9个月啦， 系 咁跟住年几之后就开始 舞台剧， 一封揾我去做舞台剧啦。其实当中都佢都揾我倾咗好多偈嘅，咁呢一个亦都系佢有一部分嘅帮助咯。咁然后开始2007年舞台剧嘅时候，咁就个人开始up翻啦，即系开始起翻有少少叫做冲劲，有少少动力 啊。咁都过咗咁多年啦，咁嗰件事都即系可以摆低噶啦吓。 其实我冇摆低过噶，因为系啊，因为虽然我而家活得好开心，但系我都会谂翻转头，我曾经系因为咁唔开心，我先知道开心有几咁紧要。 我也数过。 一个访问嘅， 即 系好尴尬， 秘密睇我咁多嘢。 啊，你曾经咁样形容过自己嘅，好多时候你都系行三步退两步，系咪真系行三步退两步咧？ 其实系噶， 嗯， 我谂好多朋友嘅人生都会系咁， 认同。 冇人可以真系。叫做平步青云，就算平步青云，可能当中佢有一啲挫败，喺佢嘅角度嚟讲，唔算系一个好大嘅挫败，因为佢对自己有自信，佢可以将所有嘅困难都迎刃而解嘅，咁所以佢咪可以好自信地话俾你听，我系平步青云咯， 系， 咁但系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存喺个世上，由佢长大嘅每一个过程里边，都必 定会要有面对困难的机会、 嗯、 而你选择用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个困难就是那个关键。 不好，我们放低工作，不要讲工作住先。我要讲下你的家庭。 嗯。 你老公是我熟的。你老公和我隔离那个，我们形容他们是 true love， 他们才是真爱。 是啦。 唉，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这么多话说的。 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 是，他们都是英国长大这样。是啦。这个老公。一个啫，好人嚟嘅。可唔可以讲下你老公啊？ 不如你讲下我哋嘅相处，你感觉如何？ 嗱，首先咧，你老公咧 home office 嘅，喺屋企度工作嘅。学儿咧系一个原则上佢唔使出街，佢唔会出街嘅人嚟嘅。即系 我可以七日都匿喺屋企嘅。 Exactly， 我叫到你出街，我都觉得自己好威嘅。我话俾你知。 所以你谂下，我几爱你。 Thank you， 系啦，即系两个人一齐。咁多时间对住，其实是一个好高嘅学问嚟嘅，系咯？ 嗯， 点咧咁？ 跟住落嚟咪会有嗌交咯。 系， 即系我觉得嗌交咧，都系沟通嘅一个方法嚟。系，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咧，我哋唔可能将一啲唔开心嘅嘢摆喺个心度。 嗯， 因为你越摆得耐或者你習慣咗咁樣擺咧，你會越擺越多， 跟住就積聚咗嗰樣嘢喺度。係 啦，嗰、那個憤怒會越積越大，到其時你有一啲乜嘢真係忍唔住嘅時候咧，你全盤爆出嚟。 係。爆就好难处理 啊，一发不可收拾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每一件事，总之大家觉得唔对路嘅， 嗯， 讲咗出嚟先。 系， 无论心平气和地讲，真系带激动地讲，或者带唔满意地讲，点、都讲咗，大家知道咪得咯。因为我冇可能改变你噶嘛，你亦都唔可以改变我。咁大家去睇呢件事，哦，原来系咁样嘅，得，我哋以后就。知道呢一件事或者呢一类型嘅事件，我哋系大家系点样相处嘅？ 结婚到而家几多年啊？ 八年， 八年 系啊！ 你个婚礼系我一定会一世都记得最开心嘅去过嘅一个婚礼。 我结婚八年，但我之前同佢一齐拍拖拍咗一二三九年嘛。 有九年嘅咩？你哋拍咗九年拖咩？ 我零三年开始同佢 即系家庭欢庆嗰阵时 啊， 我唔知道有咁长添，系啊，但你个婚礼最开心系我哋不停喺度饮杯嘛，但系学儿系一杯都唔饮，佢系食醉鸡都醉嗰啲嚟噶吓，但我哋隔篱嗰啲就呼呼饮杯， 我就明明冇安排到敬酒嘅， 系啦， 就系唔知点解你哋四十几人轮住。抬抬走去敬酒咯， 系我哋自己，我负责带头嘅，我仲一只手揸住一只香槟杯，同揸住一支香槟，不停同人斟啊嘛，亦都唔知点解我斟完嗰支就有人递第二支香槟摆喺只手度， 唔知点解系要我跟埋去嘅， 系啊，所以， 但系我隔篱嗰个已经醉咗， 系啊，去跳鱿鱼舞。由于我有片添，呢啲我哋留翻嚟自己啊吓。 自娱啦，自娱。 但最紧要系真系好替学而开心嘅，即系我觉得你揾到嘅呢一个老公，起码佢人品好好啊，佢又会真系好关心你，同埋佢识埋你身边嘅朋友，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好美丽嘅一件事嚟嘅。 所以我好珍惜佢噶， 嗯， 虽然佢成日都辣着我， 你信我啦，佢呢一世都会继续辣着你噶啦， 我知 佢收唔到嘅，因为系。 我知啊。 别了爱情小说，心不会再天真。热爱那种心跳兴奋，却始终吸引。多少平淡度过每天一分一秒心，心底从无受困。想起你的感觉。 嚟到呢一个阶段嘅学业啦，其实你有冇啲乜嘢你仲想追求或者你想做嘅咧？ 追求健康咯， 健康 系啊，身体系最紧要咯。 嗯，快乐 系啊， 系啊， 快乐冇得追求噶， 系嘛？ 系啊，快乐系揾唔到噶。 嗯， 因为快乐系源自 内心， 内心嘅 系。 你喺条街度，喂，俾啲快乐我啊！ 你有几多钱都好， 系啊，那個、 你网购几叻，好似学儿咁样，你都唔会买得到 的，买唔到噶。呢样嘢系源自你嘅心啦，你嘅脑啦，你嘅行为啦。 嗯， 快乐系一件唔容易嘅事， 嗯， 但系快乐其实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唔比较，你知足你就好快乐，但系知足系好难嘅， 系。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個是由細聽到大的一個大理論啦。但是當你在某一個階段的時候，你是不會看得透這件事。總之健健康康，你有工做，揾到錢，可以生活到。你想買嘅嘢你買到，你想食嘅嘢你食到，咁就已經係一個好簡單嘅快樂嚟㗎啦。 其實我今日同你傾偈，我已經覺得好快樂。見多啲啦， 好。 最緊要係心裏面你自己揾到嗰個快樂，咁就係㗎啦。Enjoy 你每一日，開心健康就夠啦。 大家咁話。 多謝學儀。 Bye。 Thank you。 Bye。 如果今天这一秒为你倾心，未必真的了解失衡，擦身而过都吸引。是世界了一个步近，陌生的赶路人，记住了苍天已分配大家的气氛。再没别人像，注定缘分定可走近，谁会在乎某一秒，如此竟足以记挂一生。如果偏偏跟海角觅我之心，像只等一天你报恩，世上百万人彼此早相 哇！你果然是张赵学而的心底吓、啊，你那个咩鳄鱼头笑虎底，你就将佢掹咗出嚟。 系啊，学而真系好好啊！即系其实平时唔出街嘅，即系但系我揾佢，佢就好啊好啊，一起倾下偈啊！ 我哋明噶啦，我哋明噶啦， 梗系劲啦， 真系呢啲 唔系我可以讲定嘅，即系可能之后大家都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喺节目度听到学而把声啦。 系啊，饮两杯喎，真 系好亲切感噶。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有一些地方都剪了的，譬如我问了学儿一个问题呢，是即如果我们说寻找快乐的人，学儿其实他给到我其中一个感觉，就是他个人不争嘢的。即你见到的，即由他唱片即做歌手的时候，即现在都是歌手啦，即唱片公司的时候啦，电视台的时候啦，你他都，我想就算不认识他的朋友都会有个感觉，就是他好像不会去争一些东西，但在这个行业里面这样东西好像很需要的嘛。 竞争是很需要 的，因为竞争很大。那学儿有分享到他就说，其实即系唔单止净系你系咪做娱乐圈嘅，其实任何一个行业都可能喺你嘅工作环境里面，我哋都话 office 就有 办公室嘅政治啦， 系咪？有啲嘢真系要争嘅，但系佢个心态就系，譬如佢做一个歌手，好多嘢其实唔到佢能力范围里面可以控制得到 嘅。即系就算争都未必可以攞得到咁样。 系啦，即系话譬如要拍一首歌，嗰首歌成唔成功，又或者佢会讲到一个歌手一定会想攞奖。 系咯系咯。 但系嗰样嘢其实可能系有好多唔同嘅配合响。度嘅宣传啦，首歌系点样啦，当时嘅环境是怎样啊？即系话横掂有咁多嘢，我都系唔能够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咁点解我唔就只系好努力地做好佢可以控制嘅范围，就 系 唱好佢嘅歌，做好佢嘅作品。咁其他嘅嘢咧就唔谂咁多咯。所以佢话得。爭係冇用嘅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可能同好多唔同嘅朋友佢聽到都可以一個有趣嘅分享咯。 佢後來其實大家對佢仲係好有印象咧，或者好掛住佢啲歌聲咧，就應該係早幾年佢咪喺嗰個即係 紅館開翻紅館開咗個， 同埋因為嗰陣時佢先做咗一輪咧一百毛佢哋嗰個咩即係最受歡迎女歌手嗰陣時，佢 有 唱歌，嗰陣時好多人都話哇好掛住佢把聲啊，因為嗰陣佢休息咗好耐咧，喺嗰個平台度出現啲人話唱翻啊佢唱翻佢嗰啲即系俾人改编嗰啲歌曲咧，佢自己原唱即系演绎翻啊嘛，大家即刻觉得哇，嗰、那个寻开心嘅感觉翻翻嚟， 系啊，所以学员都有讲噶，即系其实即系要多谢唔同嘅网民咧，呼唤翻佢出嚟， 真系啊， 其实佢冇停过，佢嘅工作系冇停过嘅，但系佢真系好低调啊，因为个人、变咗咧，佢就行翻出嚟到开九展，到旧年开红馆，咁我唔知系咪圆佢一个心愿啦，但我谂肯定系圆咗好多佢嘅 fans 嘅心愿咯。 哇，咁所以你同佢点解系 best friend 咧？因为 佢咁低调，你就咁炫耀。 哇！ 你两个一齐行出街，真系你睇下，成到今日着呢一件衫都俾同事话佢花俏。哇！一个低调，一个炫耀，着件衫又花俏。哇！好好啊！ 配合今日个活动啫。 系啊，咁我哋期待真系迟啲嘅预告啦。 希望大家可以喺风骚度可以听到学爷嘅声音啊！ 系啊，好啦，而家听新闻报道。 港澳办批评。美国参众两院委员会通过所谓香港民主人权法案，目的是为反中乱港势力和少数暴徒打气撑腰，为香港的乱局火上加油，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对美国亦都没有任何好处。北京外交部批评法案初步干涉中国内政，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6点，升50点，成交金额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0点，跌19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升2.6元；建设银行5.95元，升5仙；中国平安90.7元，升7毫；盈富基金26.85元，冇起跌；美团点评78.85元，跌6.5元；友邦保险74.3元，跌2毫。港交所225蚊升2.4元，招商银行37蚊升2.2元，中移动64.4元跌5.5元，融创中国31.2元跌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9.704，瑞士法郎7.911，澳元5.298，加元5.914，新西兰元4.944，欧元8.5938。每百日元兑港元7.2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89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075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4,12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88美元，卖出1,50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佛光街近住公开大学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咧佛光街近住公开大学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佛光街近住公开大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挤塞。喺港岛方面，湾仔兰道街咧亦都系有爆水管，现时介乎皇后大道东至到庄士敦道嘅一段兰道街咧需要暂时封闭。湾仔兰道街系有爆水管嘅，介乎皇后大道东。至到庄士敦道嘅兰道街封闭，而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香港体育学院对开嘅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咁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作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自己和上一代，譬如爹哋妈咪或者我哋啲长辈咧，一定意见上面有所不同噶啦。但系作为后辈嘅我哋咧，有一个基本条件一定需要注意，就系尊重你嘅爹哋妈咪同埋所有嘅家庭成员，因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咁样先可以达到家庭和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为每家发放爱，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二台通识六十秒。 唉，上年毕业之后转咗几份工，到而家都未揾到自己中意嘅工，点算好啊？ 点解唔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啊？佢哋专系为15至24岁副学位程度或以下嘅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噶。 但是我都未想清楚自己有什么行业是适合，见工的时候又发现自己的英文能力不够好，都不知道怎么 办好。不要紧，成为展翅青见计划学员之后，他们会有专业社工担任你的个案经理，提供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以及在职支援等。计划还新增了职业语文训练课程，你可以读完职业英语课程之后再去找工作。 听落又好似几吸引，点样申请噶？ 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页就睇到申请成为学员嘅办法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噶。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咁啊，而家天气咧冇乜变化，都几好啊！希望去到我哋晏昼做 show 嘅时候咧，都系咁天朗气清啦吓。 系啊，提提大家登记咗我哋入场证嘅朋友咧，记得准时2点钟咧就要去到我哋嘅会场， 系啦，油塘大本营， 系啦，咁我哋咧跟住咧做完节目，我哋就会去到嗰度噶。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系啦，记住啦吓，咁啊登记咗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吓。而家我哋有豪雨咯。豪语录，等待的艺术。 等，寂寞到夜深。 头先呢个等待的艺术，并唔系我自己作出嚟嘅，佢系由另外一位豪仔所提出嘅一个分享题目。嗰、那个豪仔系边个呢？哦，好 friend 嘅，我哋经常都喺体育版会见到佢嘅林书豪咯。 原没半点偏心。 系啊，因为林书豪咧，其实佢每年都会去，譬如台湾啊，会有好多嘅分享会啊咁样。咁啊，佢而家就唔单止喺台湾，佢仲会喺呢一个纽约佢嘅发迹地咧。早几日咧，佢就举办咗一个林书豪生命见证会，系因为佢一个好虔诚嘅教徒嚟噶嘛。咁佢其中一个题目咧，就系、是、叫做《等待的艺术》（Waiting Game）。你就咁睇个题目咧，你可能会觉得哇，即系同我哋想象中打篮球啊、运动员啊、肌肉啊、汗水啊、呐喊啊，好似好唔同，好静态嘅等待的艺术，仲要用咗佢哋即系嗰啲术语咧 game 咧，但系呢一场系一场 waiting game， 咁究竟系讲咩嘅咧？点解会由林书豪嚟主讲咧？因为大家都知道佢最惊一个经历就系佢冇得打 NBA 啦。他由 NBA 转了会去中国内地打 CBA， 然后他就会在这个见证会上面分享他在 NBA 九年的生涯，而他最大的总结真的并不是说光辉啦、荣耀啦，哪怕他上年拿到一个总冠军，他最想提炼的字句就是等待 waiting。啊，都有啲苦涩啊，可系，因为佢最后都话俾你听，其实呢九年咧，佢觉得系一个等待嘅过程， 佢好美妙，但系佢系一个好长好长嘅过程。佢要面对好多恐惧，然后佢仲要将恐惧转化为一种信仰，同埋喺场上面继续坚持嘅力量。因为大家都知道林书豪嘅经历就系由一个落选秀，然后就去到即系打波大后备，直情系冷板凳之中嘅冷板凳，然后先至一跃而起。但系好可惜，光辉灿烂，但系好快又再由伤病啊，或者好多嘅转会困扰咧，所以嚟到最后九年啦，佢就要转会离开 NBA 加盟 CBA。就连呢一个暑假咧，其实个天都要佢等噶，因为当佢喺呢一个多伦多速龙攞完冠军之后咧，冇波打，佢有好长嘅成个暑假咧，当人哋喺度签约啊，准备喺度练波嘅时候咧，佢等咗好耐好耐，都冇一个 NBA 嘅球会向佢开出合约，所以去到最后，佢喺加盟即系 CBA 之前咧，佢都系等待嘅。所以你谂下，佢用呢个嚟总结自己嘅 NBA 嘅生涯咧，又真系几贴题。一路都是一个等待。咁你话佢而家去到 CBA， 即系嗱，如果问下你，你会系一个点样嘅心情咧？嗱，好客观，非常老实讲一句，佢真系有一个咧，即系级别好高嘅联赛，佢突然间真系跌嘅、哦，即系无论你点样即系去鼓励啊，去加油都好咧。是真的一个跌的嘛，即是可能你由一个即是西班牙英超这些联赛，可能你现在你说你要加盟这个日本的职业联赛去到香港来打波，那究竟怎样可以面对呢？我觉得他比较坦白，因为林书豪呢，即是早几日在央视大楼 upload 了自己一张相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在这里说太兴奋啦，其实北京的水准都好高，中国联赛都好高咁样。他又不会讲这些。他真的很老实地讲呢，他就说我之前承诺过希望在退休的时候呢可以回去内地的联赛度效力的，同自己的fans 见面，不过没想过呢日子来得咁快啫。他说他会继续坚持打好每一场波。哇，这个我想是一个比较现实或者比较老实的一种心态来的。慢慢向着心里心，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是一个林书豪来的。喂，是真的。我又是林书豪，你又是林书豪。为什么呢？喂，我们的生涯都是起起伏伏的、哦。真的不会一帆风顺的、哦。甚至乎你可能都有刹那的光辉。就好像林书豪那时候在 New York 有这个即是林来峰的风光时刻。咁但係你都要諗下，爬得高真係会跌得低㗎喎。仲要嗰个跌係咩呢？即係佢唔到你控制㗎喎。并唔係话你每日都好艰苦咁样训练呢，你就一路可以呢喺个高峰里面㗎喎。佢冇做错任何嘢㗎。好多人都望住林书豪呢，都话佢做错啲咩啫。譬如佢后来呢几年呢去咗加盟呢一个纽约篮网队嘅时候呢，佢乜嘢都冇做错㗎喎。但係就係受伤㗎嘛。咁你话受伤係边一个人想面对嘅呢？但个天就系咁残酷嘅，所以如果你话咧林书豪嘅经历咧有啲咩值得大家启示可以去反思嘅话咧，佢就应该话俾好多即系奋斗紧嘅人听咧，你可能咩都冇做错，但系个天就收翻你得到嘅一切，你乜嘢都冇行差踏错，但系你就突然间命运就作弄你，好似你玩大富翁咁样，喂，你择色仔啫，我想择错嘅咩？点解嗰个命运就要我坐监先得噶？不过最紧要咧就系唔好放弃，所以点解佢个见证会最后用等待的艺术咧？佢真系话俾你听，咁你咪等咯。等待系一个考验嚟嘅，考验你究竟有几咁中意呢一个运动，考验你对自己有几大嘅信心，考验你点样去面对每一天。听落好似即系好形而上咁样，但系如果你见到一个活生生嘅呢一个例子，林书豪。佢就係同你同我一样，佢做过明星，佢做过球星，但佢亦都有而家叫做谷底徘徊嘅时间。佢究竟可唔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呢？喂，冇人知㗎喎。因为好多人都话呢，分分钟佢喺 CBA 打得好嘅话，可能佢有机会再返去 NBA 呢。嗱，但係佢冇諗住当呢个係跳板嘅。如果你用呢个作为跳板嘅话，可能你嘅日子会过得好苦㗎。即係咩意思呢？坐者山，看那山，骑牛搵马。我想只有当你善待你每一分钟，你才可以打好那一场的比赛。现在这一场比赛叫做等待，可能我们全国香港都打着一场叫做等待的比赛的。不过你千万不要灰心，你望住林书豪，我们是没有做错，可能我们现在是被人作弄着，不过你坚持下去， 哨子未完嘅，我哋仲有好多嘅比赛等住大家打，唔好谂住系一场 end game， 系一场 waiting game 啫。 要变一首歌又点够啊？我只想转变，唔止系 Little Ashes 今次嘅歌名，亦都系佢哋今年创作嘅方针。特别是参与了之前斯德哥尔摩的 Writing Camp 之后，和当地的音乐人合作过，他们说好像打开了创作的另一扇门。容许我放肆跌倒，总是 Little Ashes 加上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人，填词有阿凡，监制是李一丁加上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小尘埃转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头先听过陈百强嘅等啊。 嗱，早兩日咧，我同阿祖祖冇翻嘅，咁我就同豪仔講咗咧，芬蘭咧佢哋嘅中央圖書館咧係幾咁吸引，幾咁智能化啊！ 好， 係啦，咁因為圖書館係超勁大啦，用咗9800万欧元起啦，咁樣，所以真係好大嘅，裡面乜嘢都有，應有盡有嘅。 而佢今日諗住講下集。 唔系啊， 佢就想讲我哋香港嘅图书馆咧，嗰个使用率究竟有几大？ 唔系因为你冇翻，佢决定将琴日嗰集讲一次俾你听。 哇死啦！如果我唔翻一日嘅话，咁我未要听翻佢一次，我咪每日要听佢讲3个钟头。 咁好开心咯，系啊。 嗱，咁即系咁，跟住我哋又话咁大图书馆，咁啲书点处理啊嘛？系咪先？咁佢咧就请咗好即系买咗好多机械人嚟帮手将啲书上架嘅， 都合理啊咁样。 系因为真系太大，如果唔系你用咗好多嘅人手啦咁。 系 嗱，好啦，邮差叔叔 系 迅速送出迅速系啦。 其实如果你可以再挑战多几次咧，就更好啦。 邮差叔叔嗱，呢个工作岗位咧，又真系成日都系讲紧咧，好辛苦噶嘛，系咪？咁跟住咧就即系要每日都处理好多信件啦，咁逐个箱去入信箱啦咁。而你哋啊，一啲叫做寄件人啊，你都好心急，哎呀，或者系收件人都好啦，好心急咧，究竟对方收唔收到，或者系佢寄过嚟嘅嘢，我哋几时收到噶嘛？ 系 咁，你 即系我买咗呢个网购，我都想快啲收到啦。 系啦，咁你就即系去追踪佢啦，系咪？ 系， 因为嗰间公司会话俾你听，嗱，而家咧 去到 边关啊，啊，而家出紧境啦，而家 好仔细噶，而家就 成日 系啦，系啦，即系你哋都好心急去 check 噶。我会噶，我会噶，尤其是如果佢有阵时你订货咧，佢讲到明邮件都好啦，讲到明系会话，譬如话我10月1号嚟到香港嘅咁样，咁你就会谂啊，会唔会早啲嘅咧？如果早啲嘅话，而家佢去到边咧？佢写得好仔细噶， 啊系啦，即系都有啲叫 追踪系统啦， 邮件嘅追踪系统几时去做啲邮件得唔得噶？ 有 唔系有信件 有，睇下你系咪有俾到额外嘅费用咯。 哦， 系啊， 都冇试过啊， 可以 check 到噶，可以 check 到 你 咁 去 到边噶。 我冇 谂住 check 佢啊嘛。 哦， 或者佢 有冇得 check 啊？问题 我唔知道，我都唔冇谂住。 应该可能系要俾额外嘅钱噶，未必嗱，我唔即系我都唔系最清楚，但我知道系可以嘅。 系， 可能要俾额外嘅费用。 你 check 你老公啦，谂住香港寄信都 check 佢啦，而家。 唔系啊，而家讲紧你只系一封普通嘅邮件。 系。 佢都可以俾你去追踪啦， 喺边度啊？ 系啦，都有个不过系新加坡， 新加坡 佢哋咧将会咧整一个咧叫做智能邮票啊， 系 智能邮票咧，佢咧就话 应该邮票嚟追踪咁有啲唔同 咁样。 只能邮票啊，咁你一定要贴邮票票噶嘛，系咪？如果唔系，你就公认咗嗰个叫信封一定要智能啦，系咪先？ 冇错。 咁你邮票诶，佢又摆上咗智能，佢有独特嘅数据编码，咁咧就记录翻咧诶送信嗰个人啦，咁啊跟住收件人啊嗰啲资料，咁跟住咧你就真系哦可以透过一啲程式里面咧，你就睇到而家个信件去到边度、 嗯， 去到边度，去到边度啦咁。咁啊亦都诶，即系佢话两边都可以睇到咯，即系话你寄件嘅， 同埋收 信 嗰、那个 都可以睇啦。咁大家就哦唔使咁心急要寄失啊咁。 系， 其实真系好啱我哋啊！啲听众成日话会唔会寄失噶咁样嗰啲， 唔系好好啱嗰啲，即系譬如 send 账单嗰啲咧，成日讲话我收唔到数、 啊，税公税公嗰啲啦，系 啊， 根据邮票显示佢已经去到你屋企楼下个信箱噶啦吧。 系啦，即系支票嗰啲咁样又系啦，系咪先？你有时都好担心嗰啲信件究竟喂送唔送到噶？ 我觉得如果系以前嗰个年代咧，更加啱用啊！即系因为以前太兴咧，成日嗰啲咩？写信俾偶像啊，又寄嚟电台嗰啲点唱、 啊？你放心啦，嗰啲你永远佢会收到，但佢未必会复咯。 唔 代表佢收唔到。 起码你如果 嗰件事 有得 check 啦，我想知道佢收唔收到我封信、啊。 喂啊，以前啊，你有冇试过啊？买咗嗰本啊大台嘅杂志，咪每个礼拜有一本嘅。跟住佢有啲地方咧，你 系咪寄表格啊？ 系啊， 睇翻今宵 啊 嗰啲 咧，你都好想知道究竟人哋系咪 收 到？ 收到噶，所以我就话生不逢时。嗯、哇！而家已经只系得翻啲账单咧，会寄嚟寄去咧，冇。好多呢啲私人信件啊， 因为头先阿田讲嘅时候咧，即系我都会话，譬如我话一件邮件啦，或者一份信件都好啦。如果佢系用一啲譬如速递公司嗰样嘢嘅，点解可以知道佢而家去到边度咧？都因为其实中间有好多唔同嘅点噶嘛。譬如由我公司寄咗出去啦，香港个公司收咗，跟住咧就去到机场，我过咗关咯，即系有唔同嘅 checkpoint。就因为呢一啲嘅点，佢哋就会知道你个信件、你嘅邮件大概去到边度。但 系 同你呢个讲咧，原来个邮票啊已经有呢个智能化到咁样。地方都真几唔同， 但其实等于一个追踪器嚟嘅， 都系。 即系如果我谂衰咧，你 黐张邮票喺你脑度啊嘛， 系咯，唔系有阵时你袋住张邮票，你成日袋住张邮票出街噶嘛，即系我成日都问阿 Heidi， 喂有冇邮票借一张嚟咧？佢可能摆咗一沓邮票喺人包度， 唔系，咁你都要 可以 check 到咯， 唔系噶，你都要使用咗佢，个 系统先得嘅， 系啦，咁明住系啊， 如果唔系真系微型追踪器，可保平安啊呢个真系。 想得太多，嗱，其实除咗呢个智能邮票咧，你可以咧双方都喺度 check 紧，究竟我份邮件寄出去点啊？等几时收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由呢个智能邮票可以方便埋邮差叔叔？ 因为佢可以用 GPS 揾路。 唔关人揾路事嘅，嗰度大厦咪广播道30号咁样，大家寄嚟啦咁样。佢哇，我究竟咩部门啊？二楼啊，三楼啊，咁样唔同部门啦、啊。佢而家唔使啦。 点啊？ 只要你有一个智能箱，智能收邮件嘅箱，佢将呢个广播道30号所有嘅箱。信件摆晒喺个箱嗰度，咁跟住咧，嗰啲智能嘅 箱就会帮你分类啊。 智能箱会帮你分类，因为有晒地址啦嘛，因为都话有晒嗰啲收件人嘅地址噶嘛。 咁佢就可以， 咁 佢个智能箱啊，即系醒目到可以阅读到你个资料嘅。 好似嗰啲你哋收信窿嗰啲咧，咁佢一个盒嘅，咁有晒唔同单位喺度嘅。咁跟住佢就摄喺度，到时仲有一样就系话。你嘅嗰个封邮件到咗之后咧，就嘟嘟嘟，你个手机成啊，你嘅封邮箱邮件咧已经到咗你嘅信箱，你自己去开嚟攞啦。 所以我哋后来会简称呢啲叫电子邮件咯。 因为去咗个邮箱度， 佢最后通知你， 真系一件信件嚟噶。 mailbox 咁样， 系咯，咪一样啊，真系。 真系佢将佢真系实体度将佢嘅电子化喺现实生活里 边。咁点解唔寄封 email 俾佢咧？ 咁有啲可能真系要一定要信件。 咪咯， 你有冇情趣啊？而家个人， 而家你边有收到信系情趣嘅啫？全部都系话， 我都仲会寄明信 噶。林师奶，你收到信单、碎单，全部都系嗰啲嚟嘅，冇好嘢 收 过啦。收 到呢啲通常都要你俾钱噶。 账单系多嘅，不过咧，对于呢样嘢咧，对于嗰啲叫做寄件人、收件人啦，同埋邮差叔叔啦，真系一个科技可以方便好多人，唔系几好咩？ 再特登寄翻情信啦。我哋从今天咧，你 冇情人喎、啊，点话？ 有啊，大家另一半啊嘛，寄翻个情书俾佢。 如果你咁讲咧，我其实仲有第二个。新聞咧有個二戰老兵咧，佢咧就因為咧太太之前咧就好 sweet 嘅，每一日都會寄封信俾佢，因為佢係兵嚟噶嘛，所以佢成日唔喺屋企。咁跟住咧，佢太太每日都會寄一張卡俾佢，但係跟住自從佢太太過咗身之後咧，佢就冇咗呢個寄託咧，跟住佢又好似咧琴日啤酒嗰個咁樣寫張卡喺度，你哋可唔可以咧俾每一日都寄張卡俾我，因為我好記掛住我太太呢個動作，俾我有一個生活嘅滿足。咁都係真係要寄嘅啲卡。 知道啦，我哋一定要用呢一个情书

以色列总统李夫林授权利库德集团领袖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的政府。他和内塔尼亚胡和南白党领袖金茨就双方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协商失败，决定授权内塔尼亚胡筹组政府。内塔尼亚胡有28日限期组阁，否则可以要求多两星期，但李夫林说没有义务延长期限。内塔尼亚胡强调将建立一个广泛和团结的政府，如果不成功必定将组阁授权交回给总统。以色列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获得55名议员支持组阁，比南白党多一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985点，升40点，成交金额36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0点，跌19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恒生控股330.6升2.2，建设银行5.94升4仙，中国平安90.7升7毫。盈富基金26.85冇起跌，美团点评78.75跌7.5，友邦保险74.3跌2毫，港交所225蚊升2.4，招商银行37蚊升2.2，中移动64.35跌6毫，融创中国31.2跌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7，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25，人民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2,077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4,12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04美元，卖出1,50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人人都心系社区。想为这个家出一分力，可以参选区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如果你有意参选或提名理想的人士参选，就要在10月4日至10月17日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超市要做开放世界，货品达到几高都任你摆， 又唔可以咁开放嘅，放太高砸亲人点算呢？ 啊，唔可以摆咁高啊，咁我开放世界将货品随地摆，点摆都得。 又唔可以咁开放，乱咁放地下又会棘亲人。 咁啊，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超市工作要留心，工作安全可放心。我系庄静。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阿哥，阿哥。 唉，冇错啦。 喂，阿哥。借1,000蚊嚟啊，阿哥，你唔出声，我当你应承噶啦，我喺你银包攞钱噶啦。 你喺银包搵到10蚊，我都话你叻啊，真系，我都唔明啊，你要咁多钱做乜嘢啊？ 我有 friend 生日，我要买礼物同埋食饭啊。 你有 friend 嘅咩？啊，你有咩 friend 啊？哎呀，你唔好咁蠢啊，仲喺度识埋晒嗰啲咩 pen friend 啊，呃你钱㗎。 咩 pen friend 啊， friend, my friend 囉。 啊 man have a pen 喎、 啊。借俾我啦，我赶住出街啊。 喂，你不嬲都系问家姐借钱㗎喎。做咩今日问我啊吓、 啊、家姐出咗去啊，佢好似去扫货。 又扫货？去边度扫货啊佢？ 佢后面间超市大减价，嗰度扫货囉。 对标去咗几耐啊？ 去咗差唔多两个钟啦。 作鬼你咩？你成两个钟头，你做咩唔阻止佢啊？佢一定已经用两个钟头时间买咗成间超市翻嚟噶啦。我哋如果再唔阻止佢嘅话咧，我哋今晚都唔使喺度瞓噶啦，真系。 哎呀，但系咁大个人掹唔到，掹唔住佢啊！ 你攞索带绑住佢。 我翻嚟啦，我翻嚟啦，有冇人啊？帮手啊，好重啊啲嘢，快啲翻嚟帮手。豪仔阿正啊，我买咗好多嘢翻嚟啊，帮手执下得唔得啊？我钱又系我出，跟住啊嗰啲嘢又我抽翻嚟。 你点解要买咁多嘢咧？ 大减价，唔买对唔住自己噶。家姐一定系咁讲咯。 你扮佢做乜鬼先得噶？哎呀， 叻仔啊，呢啲咧摆得噶嘛，买定冇坏啊。仲有你成日都唔出去买嘢啊，咁我咪去买咯，同埋唔会嘥噶嘛。喂，阿正，豪仔，帮手摆一啲罐头咯。 等等先，阿家姐。 咩啊？ 你中意买乜都唔紧要，你唔好买啲无无谓谓噶嘛。即系譬如好似呢一包二包嗰啲根咁样，你仲用咩？都过晒秒啦，已经。 我唔知道你几时俾人啊打到流血啊！我今日同你止血啊！ 啊，真系，仲有啊！我哋全屋加埋最多咪六蟹 pat pat， 你使唔使60条厕纸翻嚟啊？ 你 想点啊？ 每次我睇韩剧我都喊噶嘛，我一喊嗰时候我就用厕纸啦。 而家我哋成间屋企变咗迷你超市，我哋日头已经喺超市翻工，夜晚翻到嚟又要对住呢堆货，你想点啊？你几时先肯收手啊？你咪我哋成家同你揽炒啊！ 喂呀，你唔好搞到咁严重啦，有咩问题、啊？仲有大把位可以摆噶，你跟我过嚟睇下啦。 吓、啊，细佬，我哋数一数先啊，一、二、三，家姐边度仲有位摆啊？ 你望下，抬头望月光先，望下先，抬头先，嗱嗱，系咪啊？望望得柜顶仲有啲位啊，嗱，摆喺个柜顶度咪得咯，豪仔，喂，你够高，你帮我啊？ 喂。柜顶本来你细佬挤去嗰啲动作爱情片嗰啲位置，都抌晒佢啊！ 哦，系咩？ 哎呀，细佬你咁啊阴功啦，唔怪之要出去搵 friend 啦，而家你 我系屈细佬，肯定系你啦。 我嗰啲全部都系莎士比亚名著嚟噶，咁点摆啊？而家嗰个位 置，阿哥你唔够高，我攞张凳仔俾你企高咯。 细佬，我先帮紧你噶，你仲攞张胶凳仔想害阿哥啊？你唔可以求求其噶，要攞一个稳固嘅脚踏或者合适嘅轻便工作台咁先够稳阵噶嘛？ 你 都唔想我轻，我哋对你嚟讲就梗系轻啦。呢、這个地球上面太大笨象先系重嘅啫嘛，同你比。 咪住，阿哥呢度系屋企，唔系翻工嘅超市，系唔会有稳固嘅脚踏或者合适嘅轻便工作台。 讲得好啊，细佬。 讲得好啊， 你骑白马。 我讲得好啊，你骑白马。 你两个骑啊？ 我哋两个就骑白马，你就骑白象噶啦，真系。唔代表我哋应该将啲货挤到咁高嘅，因为我哋冇合适嘅工具啊，家姐，可唔可以退货啊？ 咁唔摆得喺柜顶，去摆边咧？等我谂下先。 退货好唔好啊？ 退货唔得退噶。 退货啦。 啊，我知。点解呢度有个咁大笪积嘅？边个东西嘢啊？唔好话吓， 转移视线你喺度真系。 咁我就可以摆喺度啊嘛。 似系倒死咗咖啡，家姐。我哋三个之中得你系饮咖啡啫。 系咩？我几时又有倒死咖啡？我冇印象。 啊，家姐，你倒死唔紧要啊。都系你自己望一望呢笪迹啊！ 咩啊？ 你闻一闻笪味啊！ 咩啊？ 应该好明显系你倒写咗嘢之后，有两年冇抹翻干咯。呢笪迹啊，好耐咯噃。 哦，一家人咯，吓都话我冇印象啦，你又话系我，我冇印象倒写咗嘢冇抹啊！ 你有冇睇下而家几点啊？未够钟噶，唔好咁快讲大话好唔好啊？你啊， 咩啊？ 家姐，嗱倒写嘢就唔紧要嘅，但系倒写嘢唔抹咧。就是一个好冇公德心嘅行为嚟嘅，好易跣亲噶嘛。 咪咯， 跣亲人啊，大把人啦，唔系净系得我。喂，你哋好啦，唔好两个夹埋一齐攻击我。得啦，我一阵去抹。咁你摆好啲嘢先啦。 摆边啊？ 咁唔摆喺柜顶咁啊，摆喺地下咯。 No， 阿静， 唔得同 no。 梗系啦，阿静，你讲先啦，点解你会觉得唔得咧？ 想安全咧，工作嘅环境就一定要保持整洁，通道仲要畅通无阻，咁先可以摆啲货物喺地下嘅。 系啦，系唔可以啊嘛，咪就啱咯。地下凹凸不平， 就要马上出声，加翻个警告告示，围住佢，好似案发现场咁样，唔好俾任何人走入嚟，仲要尽快维修啊！ 细佬，你讲乜嘢啊？ 睇新闻学 噶。你睇到屋企啊，边度有地下凹凸不平啊？ 你 我想话你唔好将自己块面讲出嚟啊！你唔好吓我先得噶。 哦、，sorry， 凹凸不平讲得嚟讲 ，sorry，sorry， 职业病口快啫，我都唔想讲啲真相出嚟嘅。我讲咗超市嘅工作地点安全指引，大家参考下啫。 你唔好净系得把口咁讲啦，你两个帮我搬个两箱啊罐头过去嗰边啦，好唔好？你唔好再攞超市嗰啲咩规矩俾我吓。 唔得噶，好重噶，搬唔到噶。 你望住我超个重咁啫，我知自己重啊，咁啊我都知重噶。 咪咯， 所以咪叫你两个夹手帮手咯，唔系点啊？ 阿华时话阿哥，你平时喺超市如果要搬啲好重嘅货，咁点算呢？就咁搬好辛苦㗎噃。 細佬你真係精明眼啊，你真係好叻嘅。啊又係喎，阿豪仔細佬如果成日要一个人攞住咁重嘅嘢走嚟走去啊，好容易扭亲。但係又冇听过你话你会扭伤喎。啊我知啦，你射㗎嘛，你射得就射，你唔係射货，你係射博啊。一定係要搬重嘢嘅时候你就静悄悄走咗去留返其他同事做咁啦。 阿家姐，呢个系你当日咧俾经理咧炖冬菇炒你鱿鱼嘅原因嚟嘅。我虽然同你都系子弟，我系唔会好似你咁嘅。呢啲咁低劣嘅行为，我耻与为伍，我誓要同你割席嘅。阿静，等我话你知，货物太重就要望一望有冇机械辅助设备帮手，譬如手推车。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就要揾啲外边嘅人揾人嚟帮手噶啦。 外边揾咩人、 哦？除咗揾人帮手，又可以将啲重物分散搬啊嘛。有多啲人嘅话，系嘛？咁、 啊、 例如将啲罐头啊，几罐几罐咁搬啦，咁啊实够力啦。 冇错啦。 哦，一齐搬咁温馨啊！咁我哋又一齐搬啦。嗱，豪仔你攞十罐，阿静你攞五罐，我咧攞一罐，咁可以分散投资，咁咪搬咯。 呢、啊這个提议好好啊，但系咧、啊，我要咗人食 lunch， 够钟要行啦。家姐翻嚟帮你搬 吓， 拜拜！ 我够钟瞓翻个回笼觉系咁啦。 喂，搬嘢啊！ 超市工作要留心，工作安全可放心。我是庄静。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还有啊，第21届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现已接受报名，9月30号就截止的了，仲快啲上劳工处嘅网页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开机一刻睁开眼地阔天高，迷途等于有最大自由度，你失足一百步，我有局于云雾，极疲劳都可知道景点分布。关机一刻呼口气又到清早，从头开始照拒绝换难度，明明人生曲折总冇秘技可胜过经验，定蓝图不可等到青春衰老，前途哪里种着花，沿途会有怪物吗，大概先要输过先有必要转个方法，注重吗？未怕摔跌，终会跌到很困。一制锻炼，我不怕。卡关 多次动气得太早，原来根本爱世上没停路，为何曾经疏忽几个记录点，再过的事亦平常，今天苦恼他朝分数，前途哪里种着花，沿途会有怪物吗，大概先要输过，先有必要转个方法，平行性要注重吗，未怕摔跌中会跌倒很滑，从前勇气未变吧，大概不要失策，只有心理那个关卡，常情太过正面吗，面对这个开放世界光芒，哪怕过程太晚，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最近大台咧，我咪话佢有嗰套劇集咧， 系啊， 阮经完都冇睇。 唔系你唔睇，但系你成日留意佢嘅新闻。 系啦， 万一 佢成日都有报纸卖啊，话嗰、那个即系金宵大厦咧， 系 佢就成日话哇诶内容好贴地啊咁样。咁跟住我咧诶呢两日又睇个新闻介绍佢咧。佢話又有金句爆出嚟啦！ 呢套劇集都好似幾多人討論喎，話咧唔似平時一貫大台嗰啲電視劇嘅作風， 仲講到話陳山聰可以即係東山再起坐正嗰啲咧，係啊，講到咁誇張 嘅 喎。 因為有啲懸疑咁，有啲嚇你， 所以阿片就唔睇啦。 係啊，嗱，所以我唔敢講，其實我都唔知佢內容其實講咩。我就見到咧，又係報紙都有賣話啊，又有咩劇情啦。但係佢呢個金句係咩咧？佢就話又有一個咧令人哋好有共鳴嘅金句，就話咧其中呢一集咧就话陈山聪扮演嘅呢一个独白咧，佢系咁样讲嘅。香港嘅楼市系全世界最恐怖、最灵异嘅鬼故，买楼系香港人嘅毕生梦。我醒目啊，十几年前入定址做咩？ 入定址做咩？ 有埋公屋咯， 有公屋住。佢话咧就唔使追呢个香港梦，跟住最尾嗰个就爆啦。佢话今时今日搵30,000住私楼，不如搵万几住公屋啊。 其实呢个真系。我会话 好贴地啊， 好贴地咧，同埋唔系由佢一个讲起，因为我几肯定咧，有几多香港人系做紧噶， 系啊， 唔系即系其实咧，过往咧都话大家去快啲第一时间，点会去话18岁就排工，我跟住话喂你啊老细你唔好加我人工，冇呢支歌唱噶嘛以前， 亦都有啲人会话咧，即系咩都唔好做啦吓，总之我第一样嘢要上楼嘅话，嗰啲唔好谂啦，咩阿爸阿妈又冇首期俾我，你排到公屋嘅话，你排得到条队啊，已经话你劲啦， 恭喜啊，恭喜， 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噶嘛，即系你搵几多钱啊，嗰样嘢。 不过而家咧，即系我哋对公屋咧，同我哋嗰个80年代咧嗰个睇法咧，完全唔同咧。即系80年代，我哋仲系睇紧咧阿田个好姊妹啊，肥姐啊，嗰、那个咧富贵逼人嗰个年代咧。即系总之就话阿彪叔，我哋一定要储钱咧脱离公屋。 系，我哋要买楼。 系啦，我哋要买 楼， 要走佬嘅。咁但系如果而家咧，我哋都话啦，如果富贵再几逼人啊，可能再5逼人嘅话咧， 就歪翻大翻转头。 我相信佢哋全部一家人都话。 哎呀，阿衰佬啊，千祈唔好买楼啊，中咗六合彩啊，唔好走添啊。 做咩你老板做咩加你人工啊？ 系啊， 反正唔好上， 死佬嚟 嘅 直情 系。 系啊，因为而家大家都好似觉得咧，唉，与其出去风高浪急搏，不如留翻喺公屋。咁但系咁啊，大件事啦。 又唔系嗱，譬如我有多过一个朋友，佢哋都系一个小家庭嚟嘅，有啲就有一个 B B， 有啲就有两个 B B 啦。最终都决定咗，佢唔做一份高人啲嘅高人工啲嘅工作，佢做咗一份低人工啲嘅工作，目的就系希望可以达到嗰个标啊，令到佢哋可以成功排到公屋呢条队。你话几矜贵先得噶？ 都系噶，因为即系其实，譬如居屋都唔系即系多间数噶嘛，系咪先？ 数目唔多。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又要白表啊，要绿表啊，咁、其实即系公屋都系一个门槛咯，即系可以叫做啊，可以叫做突破北。突破嗰日我唔再住公屋，可以去公屋去申請咁樣，其實都好啲嘅。 點解頭先我話大件事呢？因為以前呢，即係佢係希望你當係樓梯咁樣咧，行上去一步一步。今日公屋，聽日居屋，後日就哇住大屋啦嘅。係 啦，咁樣一層層。 咁但係而家咧，大家係佢覺得咧，嗰個唔係起點，嗰個係終點，嗰個唔係起步，嗰個就係應該係收步啦。 又唔係嘅，我覺得可能都覺得係起步嘅，因為但係而家講緊嗰個終點咧，即係住私樓啊，或者買居屋咧，已經太遙不可及啊！如果你做到嘅第一步，即係起码你唔好即系跑马咁样，哇！一出闸就脱脚啦，系咪先？入到个闸先啦，唔该。 唔系咁入闸都系地表啫嘛。 因为入完闸咧，我哋最惊就系佢唔走啊！即系当佢唔走嘅时候咧，代代相传咧，咁可能就会喂咁。譬如我上咗楼啦，我唔走噶咯，即系仲以为 公屋冇得代代相传噶。 唔系你唔走嘅话咧，即系话你中间就算赚咗钱， 系 你已经有一定嘅财富累积咧。以前就希望譬如话，哇！你今年廿岁，喂你三十岁储到钱你去居屋咧，你就可以十年腾空出嚟啊嘛。但系而家。嗰个所谓代代相传就系我廿岁上到公屋嘅话咧，我唔七十岁啊，我白唔归老啊，我都唔会还翻间屋出嚟噶啦。我问你怕未？ 咁唔系，又唔得喎。 等同于全家之宝， 真系同全家一样。 唔系啊， 所以你 咁有啲限制噶嘛？譬如 因为都有富户政策咁样嘅。 嗱， 但系点解会咁样提咧？咁总系有啲人咧就会话咁样 check 我唔到噶嘛，即系你未必揾到我噶嘛。 同埋我起码我见到我可见嘅将来，我有一个稳定嘅地方有得住，而且嗰个租金咧系合理嘅， 系咯， 即系同市面其他你出去租楼冇得比添啦，直情合 理到。 同埋我哋之前都见过有啲新聞呢，啊嗰两公婆好有钱㗎喎，坐住架 名车 奔驰车，哇又立晒架衫唔知做啲乜嘢呢，但佢最后返公屋㗎喎，嗱所以嗰陣时好快啲人就话嗰啲算唔算滥用公屋呢， 咁样 嗰啲 check 下佢呀， 要 check 下 一定要 check 嘅，唔係因为呢房屋处呢都有啲条例呢，去逐家逐户呢每两年去入息审查嘅，咁当然啦，要你唔呃佢啦，如果你呃佢嘅佢查到你嘅，对唔住你一样要坐监啦，一样要收返间公屋嘅。 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如果你拥有一间公屋嘅话咧，亦都要懂得点样去珍惜佢先至重要噶嘛。 真系啊，因为呢个系住喺公屋嘅人嘅一个责任啦。你滥用嘅话咧，即系譬如你唔系真系我嚟自住嘅，另外嚟我嚟做一个货仓， 系 我嚟做生意，我嚟做画咗一啲不法嘅嘢，咁你真系叫滥用啦。 系啊，冇错。 如果我哋想知道多啲点样去珍惜公屋，唔好去滥用公屋嘅话咧，就记住要留意啊！一阵间咧。我哋都要出发噶啦， 系 因为今日三点钟咧，就又喺呢个油塘大本营咧，有我哋三位啊，连同我哋啲 artist 嘅朋友啦，就有呢个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嘅。 系咁啊，大家登记咗个朋友咧，记得嚟啦。咁啊，冇登记到，哎呀，攞唔到嗰个入场证，唔紧要噶，侧边都可以企噶嘛。 系啊，油塘大本营啊，咁有我哋三个做司仪啦，咁仲有咧好多艺人朋友噶， 有方健儿啦，有阿 Matt 林欣彤啦，亦都会有 Suki 石 丽，希望仲有你嘅出现啦。 一陣見啦，一陣見啦。 愛的人，時常認錯揀錯某種人，時常自己踩進了黑暗，遇過太多密雲，非密雲，那叫和不但能，从前为爱慷慨都不能，连长浩劫若留下悲愤，也给我练成宝分。旧时是我爱得太光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结， 有时是我爱得太光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地血，好过在谷底再跌。太孤寒，由语俗语所说太孤寒，从前任意挥霍那好汉，做过太多善事，收获时会吃掉心的狼，情人若要伤我，我怎防，明明被你绝情你生疏，我难道没有权当，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意，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只怕亦难逃一劫。 再低一次。